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啦，嗱，啱啱转咗零九分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有小白白沿路喺度先嘅，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见下面，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6%嘅早上嚟噶，咁啊，见到今日就8月23号星期三，农历咧就7月初8嘅，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啦仍然能够精精神神咁啊，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咁啊，仲未翻学嘅学生，咁啊，记住咧就唔好咁玩得咁癫啦，咁啊，而家都要开始咧就修心养性，重拾翻嗰个读书嗰个嘅嗰个心神啊，先得噶。即系有阵时咧喺读书之前咧，唔系话哇一定要你即刻又点样要即刻超级早起，唔系嘅。咁但系想大家咧就慢慢揾翻嗰个步伐，咁啊收翻个心，咁即系嚟紧开学嘅时候咧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怀疑自己系咪有能力问题，系咪我做得唔好咧？系咪能力决定咗你嘅命运呢？其实唔系嘅，而系你嘅决定改变咗你嘅命运先至啱。呢啲咁样嘅调子讲法咧，其实喺电影啊、动漫成日都会听到，但系你永远咧都系掌握唔到。其实我哋经常都有得个谂字嘅时候，谂都系谂个问题出嚟，原来实事求是做，先至系揾到我哋嘅答案噶。永远都系抱住一个按兵不动嘅心态，先观望。咁我哋永远都只能够系观众，冇办法做得到。能够咧谂到而做到，先至系王道。所以就在乎你几有心啦。喺人生嘅路上边咧，经常都要有几个条件嘅，经常都要有具备自信嘅笑容啦。经常都要心底是保持住善良，亦都要有良好的体魄。做人呢就是要有骨气，在生命里面也要保持住一种坚强的态度。如果你有这么多火的心的话，相信你在工作和学习方面都已经很明白自己所要求的、想得到的以及那个方向到底是什么。 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亦不可能 是能令我开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无奈你永远爱你被我吸引， 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关心妍，你有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噃。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2度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咁啊，所以都有少少潮湿嘅感觉噶。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咁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咧，今日都系低水平嚟噶噃。同大家一齐揭揭揭啊，揭下乜嘢咧？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揭下揭下，揭到一单咧官司。嗱，虽然咧就唔系大撞咪环节啦，咁但系呢一单官司咧都好值得我哋去到望一望嘅。原来就发生喺美国华盛顿啦。呢间嘅法院咧，咁啊喺几日之前啦，咁啊裁定咗，根据翻当地嘅法律，喺冇任何自然人输入内容嘅情况底下，人工智能即系 AI 啦，创作嘅艺术作品咧不受版权保护。好啦，即系咩意思呢？而家有好多嘅叫做漫画家，又或者系画家、艺术创作家，佢哋都会透过咧就系去到电脑输入啲嘅程式，或者利用电脑嘅工具去到创作噶。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受到知识版权去到保护噶。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咁如果电脑自己已经有 AI 啦，佢自己有独立思想，佢独立思想，然后佢自己靠佢自己独立思想去创作啲嘅艺术品，咁点啊？而家就系讲紧呢一个嘅议题啦。呢间公司喺上个星期出现嘅，咁啊，当地嘅法官咧亦都话到啦，只有 AI 同埋自然人作者合作嘅作品咧，先至会获得咧就系版权，即系要有人嘅因素，并且确认咗啊，咁啊，当地啦嘅版权局啊，驳回咗咧就系电脑科学家啊代表佢自己嘅一个叫做 DABUS 啊 Davis 系统提出嘅申请。咁原来呢一位嘅科学家佢自己就认为啦。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呢就拥有创造艺术作品的版权。咁但是美国的版权局呢就拒绝了他的申请。理由呢就是这个啦。人类思维和创造性表达之间的联系是版权保护的关键要素。我看回原来这位的发明家他在英国、南非、澳洲和沙特阿拉伯等等的地方都申请了就是由他自己发明了的 AI 系统创造的专利的。咁但係呢就收获就有限。咁呢法官亦都话到喇，随住艺术家将人工智能纳入咗去佢哋嘅工具箱之后啦，咁原来法院亦都正在呢就係迈向版权嘅新领域嘅一个重大嘅挑战啦。呢个呢就将会係叫做版权带俾法律嘅一个挑战性嘅问题。不过发明家嘅律师呢，咁对呢件事当然就希望就继续提出上诉啦。到底电脑自己创作的作品可不可以亦都同人类创作的作品一样是有版权呢？咁可能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见解嘅。但如果你话作为一个人嚟讲咧，咁我自己睇嘅，我希望都系揾翻啲有温度嘅感觉，

听落都唔错。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好似跟住阿范生啊，喂，同佢讲啊，范生，其实咧我就好想守水塘嘅，因为嗰边咧啊，原来近我屋企。嗰边咧，我又有谂过啲方法，点样可以治理一下啲水啊？嗰边咧，我有谂过点样可以水中耕作、啊。我又有谂过点样保育、啊。啊，唔系，以前啲人未谂到保育嘅。但佢又会谂啊，我谂到咧，点样可以开拓嗰啲新嘅路，令到你偏远嘅地方都一样咧，可以成为新嘅繁华闹市。所以咧。在范山旁边有很多人都会跟他讲，就是我想调去哪一个的职位，我也都想处理哪一种的公务，原因就是因为是什么什么，都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就跟他讲的，直接讲 sell 得他掂，他都会尽量去到按照大家的诉求去到好好安排。好了，其中有一位下属叫做苏伦，新官咧就巡检嘅，咁啊因为呢一位苏伦咧一直都喺外地嘅县啊嗰度工作，就好似咧原本咧喺香港工作嘅，即系收紧份量咧喺香港，但系个人咧就唔喺香港，可能派咗唔知住边度咁样啦，一直喺其他县嗰度工作，所以咧原来从来都得唔到范生嘅推荐，咁啊继续咧喺呢个海外工作营营役役。冇办法晋升得到自己想去的岗位。好啦，佢睇下，同我同期嗰啲都已经哇，全部都系去晒自己想去嘅地方，一齐毕业，然后咧就一齐去到就系升官发财，得佢自己一个咧，就当年开始到而家都仲系喺呢一个海外嘅地方嗰度工作。咁啊，苏伦咧心中就觉得非常之唔服气。好啦，咁佢唔服啫。咁佢可以点呢？佢就写信喇喎。写信同阿范仲淹讲咗一句呢，就係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啦，睇咗呢句说话之后呢，咁范仲淹之后諗一諗，係喎。差啲唔记得咗呢个人添。同佢几封嘅书信来往之后呢，亦都问下佢有啲乜嘢意见啊，各样嘢。跟住就开始推荐啦。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比喻就是所处的环境便利或者条件优越而首先获得好处，亦都作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句说话就是这样出来了。今天你的处境又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就正如开头所说，不是命运决定你自己的人生，而是你的决定去到影响了你自己的命运。 谁叫你看到这么重？你不服气吗？也没用处，争不到爱宠。最美如何和旧相拥抱过活，你终于都要懂。现在你会很痛，然而挨若干天屈结就痛。别抱膝含泪诉苦，天对你不公。长崖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几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志在洒经吐露，不自救，余年不保。你也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别报。人是直嘴信能何惧独舞，我从前曾误解装作软弱，对方不忍杀心，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狠，在这种时代也许不再有责任。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是最。 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梦？得应等他对你好，毕竟一转眼就老，用叹气，穷装志气，执得比他眼界高。离楼之区，回头清早，昂然再立正，挺直腰骨企好。谁没了谁也能起舞，他的福气薄，无奈你安好。那前程来打倒，一个走过路途，等着哭，谁挨不到，见自己好。走先将拐杖抛开，那个人是你，忙着过好生活，何用上手。 一首作品来自 Jenny，企好，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四起禁止来自东京和福岛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本港，有关禁令今日刊宪。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向大海排放核废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局方亦都会在每个工作日公布日本进口食品样本的辐射检测结果，以及本港水域和环境辐射水平、本地渔获的辐射水平。他说政府是采取较保守的方法，相信足够保障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至于进口禁令维持几耐，要看实际情况，暂时没有时间表。内地有民众近日在网上表示，他的中科院博士朋友被骗到缅甸至今一年，每日被强迫工作18个钟，同时被严密监控。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乔务处在回应内地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使馆高度重视中科院博士张某被困缅甸庙瓦底的案件，已经同山东省警方和当事人家属取得联系，将当事人有关信息通报缅甸、泰国相关政府部门，目前正是推动缅泰警方全力开展调查解救工作。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今个月27到30号访华的时候说，雷蒙多将会向中方传达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的信息，而他亦都会强调美方的政策重点是在继续美中经贸关系的同时保障美方的国家安全，并确保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的供应链具有韧性。沙利文批评中国当局近日公布经济数据的做法，例如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阻止其他企业公布有关中国经济好坏表现的信息，认为是不负责任，强调中国在公布数据的时候保持透明度很重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了两架执行侦察任务的外国无人机。声明说，俄罗斯空天军监控设备在黑海上空发现两架无人机在克里米亚半岛周边区域进行空中侦察，为防止可能侵犯俄罗斯边界的行为并阻止无人机进行的电子侦察，俄罗斯防空部队的两架执勤战机升空，在俄军采取行动之后，两架无人机改变航向，并且飞离空中侦察区域。另外，俄罗斯国防部之前通报，黑海舰队一架战机在黑海水域俄方天然气开采设施附近摧毁一艘乌克兰侦察艇，防空部队亦都在黑海上空发现两架试图发动袭击的乌克兰无人机，并启动电子战设备予以压制，两架无人机失控之后坠毁。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系香港。 香港。 95年公共广播95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有时候祝贺的说话不会嫌太多的，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CIBS 人人广播， 香城心窗二， 用真实的故事分享最真挚的情感。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日都有不同的故事和我们擦身而过，鼓励狮子山下的我们勇敢面对未来，希望他们的心窗故事能够感动你。 我一步一步。 CIBS 节目香城心窗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青春最紧要美白，我嘅幼年肌肤全靠佢哋。 北美地区众多化妆品、护肤品革命性引入苯甲酸酯、对乙乙醇、烷基硫酸盐等等过百种化学物质，过度使用有效激退健康，令荷尔蒙迟早失调。 中火你都可以噶。 电视纪录片《美丽有害》今集打开部分护肤品制造商的真面目。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朝早6:37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除了小白白元浩在这里之外， Vicky 都回来。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对啦，今日昨日抱恙啦，今日呢就做个有公德心的人，就戴着口罩先翻工。 冇错，费事散播病毒嘛。是，但是都要坚持要工作的。 嗯， 是因为这个都是我的责任来的嘛。 嗯， 最近呢熱啦，天氣係咪？大家真係要小心身體，一冷一熱就係咁樣會病到噶啦。係啦，咁但係咧熱啦啦嘅時候咧，相信大家都會想食啲嘢嘅。 嗯， 食雪糕啱唔啱咧，小白？ 食雪糕啱， 係咪？中唔中意食啊？ 我都中意食噶。 仔仔中唔？ 其實你最中意食咩味嘅雪糕？ 我中意食朱古力。 朱古力啊，朱古力我 同埋曲奇味。 哦，嗰只cookies and cream 嗰啲， 係啦，我好中意食嘅。咁而家大大下咧，我發覺自己幾中意食。那隻叫做栗子雪糕，有些栗子蓉咁樣咧， 係、哦、啊， 係啊， 唔知點解大大下中意食啦，係，但以前唔中意食，覺得黐牙嘅，同埋有啲花生嗰啲咧，以前唔中意嘅，而家大大又幾好喎，好似有啲口感喎。 哦，即係人咧都改變啦。 係啦， 朱古力我覺得普遍嚟講都容易令人哋接受啲嘅， 係咪？ 朱古力 係甜啊嘛， 同埋因為朱古力本身個味道咧， 你最接受唔到咩味？朱古雪糕啊？ 有好多古靈精怪、超級古靈精怪味嘅雪糕喎。譬如豆腐味嘅雪糕咧，我唔係接受唔到，但係我覺得呢一種嘅味道同呢一個嘅口感咧，我會覺得怪怪地。 係啊，我反而 O K 喎，我都食過 豆 腐味。納豆 味嘅雪糕我又唔得啦。 我未試過納豆味。 wasabi 嘅雪糕我有食過。 你食唔食納豆㗎？我想問。 我唔食納豆 㗎。日本人好中意食納豆㗎喎。 都有好多日本人唔中意食有納豆㗎。係啦。 因為啲人話健康啊嘛，咁我曾經試過自己去超級市場買翻嚟啦，啲人咧咪話加啲生雞蛋嘅，咁啊撈撈撈撈啦，哇都係頂唔順，落咗啲豉油都係頂唔順，到最後都係唔食啦。 淮山咧就其中一樣，我以前唔系好中意食，都掂都唔想掂嘅嘢嚟嘅。 淮山我好中意。 淮山咧食嘅时候就将佢打成蓉啊嘛，淮山蓉咁样去到食嘅。 系 啦，即系譬如如果大家有食寿喜烧 sukiyaki 嘅时候咧，其中一种食材都系淮山，咁啊将啲牛肉就放落去个淮山入边捞捞咁啊一齐食嘅。以前我都完全接受唔到，即系觉得佢嗰个黏稠嘅感觉咧就好辛苦。咁但系而家人大咗，觉得其实知道佢健康咧，亦都会即系接受咗佢呢一种嘅食感啦。 或者你唔需要打烂，我哋中国有好多食材咧，就系将淮山切片，然之后落去蒸鸡或者蒸排。 哦，系啊，煲汤都有好多。 好正，因为吸晒啲鸡油味啊，啲排骨味咧，好正，好吸味。同埋我有听过人讲过话，用淮山打溶之后咧，攞嚟整蛋糕。系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反而我未试过嘅整蛋糕，但系都想试下，下次可以试下。咁啊，讲翻雪糕啊，点解会讲雪糕呢？就系、是、最近咧，即系通关咗之后啦，好多咧，好多人嚟咗香港之后咧，原来雪糕车咧。我哋香港嘅雪糕車啊，成為咗一個熱點喎。 哦，點解咧？ 熱點喎，大家咧就個個去排隊啦，排到去排長龍，等二十分鐘都願意去買雪糕嚟食嘅。 哦， 係啦，咁個雪糕車就標榜住咧係呢一個每日新鮮製造咁樣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啊，好有香港嘅味道啊。咁但係其實咧，想同大家了解一下，究竟雪糕車係幾時開始有嘅咧，同埋佢係由邊度嚟嘅咧？原來佢係由美國嘅兩兄弟嚟到去創立嘅喎呢個品牌，咁其實全球咧係大概有350個特許嘅經營權，咁全球係有600架呢啲雪糕車嘅，係啦，咁而我哋香港，我又俾你估下，我哋香港係有幾多架呢啲雪糕車咧？ 我諗都唔夠十架嘛，都好多噶。 我冇諗過咁多咯，我開頭以為自己估咧係六七格咁樣啦， 我都以為係 有咁上下啦。 哦，係啊， 係啊， 但未夠二十格嘅， 未夠二十格係有14格嘅雪糕車嘅，咁就會係港九新界咁樣走，即係周圍走啦。你屋企附近咧有冇試過有雪糕車？ 有嘅有啦，我屋企旅遊點嚟噶嘛。 哦，係喎。 係啊，試過一段時間咧，雪糕車。佢都有幾多嘅新聞消息出嚟，哇！大家好要追捧佢啊，跟住佢直頭入埋村嘅。佢入埋村入去咧，就夜晚就做啲村民嘅生意，即系咁样去到令到大家就即系佢又有生意额啦，系啦，咁啲人又听到啲雪糕车嘅声，又会即刻跑落去啦，咁所以佢都有段时间佢哋嚟得好密啊，咁如果佢哋唔入村嘅话咧。就直头去附近嗰啲旅游点嗰啲停车场停喺度咯。 因为我屋企附近咧村屋啦，但系就唔系旅游热点嚟嘅。咁但系咧，我住咗喺嗰边三年左右，差唔多四年啦。我唯一一次听到嗰个声，我哋即刻冲出去。系啊，因为你会觉得，哦，点解会喺我屋企附近出现嘅嗰个音乐？好啦，讲开音乐咧，就系、是、嗰首歌就系耳熟能详，就系、是、蓝色多瑙河嗰首歌啊，就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噶嘛，系啦，咁咧呢一首歌究竟点解雪糕车会用呢首歌咧？ 哦，点解呀？ 系啊， 我估系咪由你话由美国嗰度开始噶嘛？ 系 咪美国嗰阵时已经第一架雪糕车已经用呢、這、一个，咁啊变咗传统啊？关唔关事噶？ 都有少少關事嘅，但其實點解呢？原因咧就係因為以前嗰段時間咧，呢首歌好耳熟能詳，咁好多音樂盒咧都係用呢一隻歌嘅，即係你打開個音樂盒就係播呢首歌咁樣啦。咁所以好多人都知道，然後咧佢哋喺呢一個生產商裏面咧，啲工作人員咧就俾好多款歌，大家喺度揀啊，究竟邊首歌好咧咁樣？咁但係而家咧。 因为呢首歌识啊嘛， 嗯， 听得多啊嘛，咁， 嗯， 所以咧就系记得呢首歌啫，其他嗰啲歌咧就唔记得啦。 就系因为咁啦。 系啦，咁所以最后咧就决定咗呢首歌啦，咁所以就演变到而家都冇变过，仍然系呢首歌，咁就深入民心咗啦。 哦，雪糕车入边嘅雪糕咧，除咗有即刻整嘅云呢喇味啦，吓云呢喇味之外，仲有啲咧就已经放咗喺雪柜入边嘅，譬如朱古力。還有一些蜜瓜， 嗯， 我不記得有沒有士多啤梨味， 我就記得有個 好像有芒果， 蓮花杯， 是啊是啊，也有啦， 叫蓮花杯， 是啦，即是又有甜筒，又有一些雪糕這樣的，可以給大家選擇的， 是啦，那原來他們的雪糕為什麼我們覺得哇入口好像特別軟滑的呢，原來是用了美國的奶粉和牛油來去泡製的，嗯，原来呢我都是找这个雪糕车才知道 party room 我们去得多啦， 啊， 原来雪糕车都可以包来开 party， 哦，哎呀有钱啊有什么不得啊这个世界， 是啊， 现在都会在，譬如渡海小轮啊或者电车上面搞很多不同 party 啦， 是啊是啊，那我就觉得哇雪糕车，咁我咪系咁可以狂食啲雪糕，但可能食到大家都会唔想食，咁但系佢个包车嘅钱咧都贵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想真系试下同大家一齐免费食雪糕，或者唔一定系包车嘅，有好多而家譬如 wedding 啊，咪会好多唔同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想俾大家可能一架车喺户外嘅喺侧边，咁，可能包咗一个钟，佢就可以任食啦啲宾客咁样咯， 咁，都唔错啊吓，大家睇下有冇机会今日食下雪糕氹下自己开心啦。 起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用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伤心，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一拳，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光体，别害怕我代表着 窗子，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他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早上6:48，揾嚟黄君嘅《Give Me a Chance》呢首嘅作品啊吓。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3%嘅。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咁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啦，哇，睇下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后花园几多花几鬼靓，因为我哋咧有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早晨小白， 今日有啲咩花介绍俾我哋先？ 因为天气好热啊， 热啊， 我突然之间谂起一个咧，凉啲嘅季， 哇，你出晒汗， 系啊。真的好热啊！你谂心咩事啊？下次俾个凉啲嘅我吓，系啊！我即刻谂起一个冬天咯，我想要冬天啦而家。 啱啱，即系其实我都中意冬天噶。 所以花快其想，我即刻谂起圣诞节。 啱，圣诞节好啊，圣诞节吓。 咁我其实好中意圣诞树嘅，因为我哋花艺师都会布置圣诞。 喂，我屋企都有棵圣诞树，无独有偶，都假嘅，塑胶。 我知道，系粉红色噶。 唔系啊，绿 色噶。点解你要整棵假嘅圣诞树喺屋企？ 唔系啊，唔通咁个个屋企都咁容易种到棵真嘅圣诞树咩？真嘅圣诞树又唔知边度买先有 discount， 而家识咗你咪靠介绍咯。 系啦，冇中意圣诞树。其实我中意圣诞树咧，头顶嗰粒星。 头顶嗰粒星咧，话俾你听， 有冇整嘅先？ 我真系有整，可以 send 翻相俾你睇，摆上 Facebook 都得，话俾你听。 好，一定。 因为点解咧？嗰粒星星咧，无论棵圣诞树下底点样布置都好啦。粒星星一定要系一家之主放上去， 系啊，好紧要。 呢个真系好紧要。如果有第二个人嚟我屋企，将粒星星放上，我唔冚过佢，真系话俾你听啊。 系，今日我哋讲呢个花咧，就系叫做百里行之星，其实就系咧圣诞树上面嗰粒星。咁个花咧，不如你形容嚟听下啦，我整张相俾你。 就係呢 係啊呢、這個，其實呢個咧係因為你知道我啱生日啦，咁、我就喺 Happy birthday 啦、啊， 多謝曬 Happy birthday！ 我獅子座嘅，我8月21日生日， 俾位你攝到， 係過咗係啦。咁咧，我嗰陣時喺酒店咧，即係我另外都要講，澳門嘅酒店真係好靚，所有花都，佢哋同香港唔同，即係擺鮮花。咁我嗰間餐廳咧。三星級米芝蓮啦，咁、個餐廳上面咧就真係個餐台上面咧係擺咗一支百里行之星嘅每一張台，咁、你形容嚟聽下啦。 佢就有 有冇認錯？ 六個嘅花瓣啊，咁但係佢一束花上面咧，我個感覺就好似有少少似我哋嗰啲機動遊戲八爪魚機動遊戲咁樣， 嗰、那個枝嚟嘅，係啦， 一枝枝咁樣插出去嘅，咁佢一束嘅花上一枝嘅花上面咧就再伸延多咧就係1、2、3、4、5、6六個嘅花，六朵花，六朵花入面每一朵花就有六個嘅花瓣，每個花瓣咧都係白色嘅，中間嗰個花冧位置咧就係圓形黑色嘅， 咁啊 黑白配襯，相當之靚，就好似你今日嘅服飾一樣，皮膚又嬌嫩又白，著咗一身嘅黑色衫上面，難道你今天就係叫做百里行之星？ 本來今日想紅色嘅，但係費事啦，你明啊？呢啲時候呢、這個禮拜都係著黑色咯。今日唔係真係㗎，你用得非常之好，就好似我哋喺玩機動遊戲嗰個八爪魚咁、其實中間咧係一支狂，就是、綠色嘅，比較。实嘅，其实呢枝花个枝花劲，咁跟住咧，佢就系有唔系一定系有六枝花伸出嚟连住，即系好似你讲八讲八爪鱼 咁啱呢张相就有六枝啫， 系啦，其实唔一定六枝嘅，咁、但系个每一系由六粒花嚟组成，每一粒花咧都有六个花瓣嘅，吓、咁呢个咧就系好特别嘅，其实呢只花咁就好似粒星咁样嘅。咁其實而家做呢個手捧花咧，好多都有。其實花墟都有得賣。 係咪呀？冇見過嘅。 即係成日唔留意啦。 我真係識咗你之後，我發覺咧，原來我行花墟嘅時候，我好多時都係白行。 係啦，最出名嗰間花店。 我見嚟見去都淨係見玫瑰、菊花、劍蘭。 人就係咁噶啦，你一入到去嘅時候，你就係淨係諗住嗰樣嘢，咁所以你淨係會見到嗰樣嘢。其實喺最大嗰幾間咧，嗰度都有啲中間有啲好多唔同種類嘅花，你見到可能啲花袋一粒樣樣咁，你見唔到咧。其實佢可能係因為佢都係貴嘢嚟嘅， 貴咁貴㗎。 係啦，可能你 性價比都可唔可以？如果你係貴嘅，我擠半年咁都抵翻條數啊。 冇可能啦，呢、這個 營養液啦。 另外都可能真係一兩個禮拜，因為矜貴嘅嘢嚟嘅，咁就應該佢每次都係即係兩三支咁樣嘅啫，一包，咁一包兩三支，咁你就通常咁又唔會嘅、 哦， 對我嚟講，我諗一百蚊三小支咁樣， 一百蚊三小支，我都覺得仲可以。 其實係幾長嘅呢支花，咁但係我哋可以將佢剪到你見到啦。如果擺喺餐台或者酒店嗰啲餐廳嗰啲台上面咧，佢都擺一支喎，呢、這個三星級。米芝蓮餐廳都是擺一支花喺度，咁你知道這支貴嘢啦。 哦，百利行之星， 你可以剪短到佢啦。如果擺 office 啦，你可以剪短到佢手掌咁長啦。跟、啊、住就擺喺個細細杯度啦。係、啊、咯，咁應該好多人問你好得意。 香唔香㗎？ 這個好似冇香味嘅。 冇香味咁我擺嚟做咩啊？ 咁靚咯。 哦， 唔一定要香味，香味點香氛啦、 啊？啊，你又啱喎。 係啊。 咁靚、啊，喂，有冇啲咩特別？可唔可以令我減壓啊？望上去嗰啲得唔得㗎？ 減壓嘅可以啦，佢咁靚。咁啊，嗱，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嚟佢歐洲嘅花嚟嘅，咁、啊、其實 荷蘭一定係荷蘭啊，我覺得呢、這個 百利行之星佢其實唔止係荷蘭嘅，佢、啊、中其實佢本身係中南歐，即係中歐南歐，你知咩叫中南歐？ 知道 歐洲中部同埋南部嘅，係、啊、一個我好中意嘅地方出生嘅，係就係、是、法國。 法國 除日本之外， 哦， 係法國係啦，我哋 Bonjour 係啦。咁其實佢屬於百合科嚟嘅、啊，又想話咧，我哋成日講百合咧，我之前咪講過百合媽媽好中意嘅， 佢 係 百合花嚟， 佢係百合科， 百合科。 其實百合有好多種，咁、嗯、我哋嚟緊幾集都會講下唔同嘅百合。百合唔係淨係我哋講嗰啲水仙百合咁樣，呢、這個都係百合科嘅一種嚟。 啲百合球係咪可以用嚟沖茶嘅只品種？係冇記錯。 呢只唔得，唔係樣都得嘅，嚇、啊、呢、這個係唔得嘅。 當然啦，當然。 咁其實你知唔知佢花語係咩？ 花語啊？嗯， 好敏感佢， 美丽动人。 因为佢一见到光，佢对光咧好敏感。 咦，咁我摆 office 点算啊？ 佢啲花瓣会卷起嚟。如果你好光啊， 咁特别。 系啊，咁你咪 即系如果有个细路仔好曳嘅，行过去攞个电筒照照照照照照照，咁咪零零舍舍有几个花瓣，咁咪 卷 埋咗咯。 卷埋啫，唔会收埋嘅，佢唔系怕臭草嗰啲嚟嘅，系、哦、啊，咁佢会卷埋嘅。咁所以佢个花语咧系好敏感、嗯、，sensitive， 就系对于啲光嗰啲敏感。 sensitive 系啦，咁其 实 啲外国人就形容佢系好似落雪咁样咁优雅咯。 吓，哇，太诗情画意啦呢种。 系啊，喂，整嘅时候咧都系要摆吸襟啲，你知点做啦？ 吓，我知营养液啊嘛。 仲有咧？点剪咧？ 斜剪， 因为佢本身 尽量利用佢嗰个 surface area。 系啊，其实呢支花买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好多花都系其实好长嘅。 吓，即系呢个原本有几长，有你咁高噶？ 冇啊！我都有冇六尺，我有系啦，你知啦，系一七零，咁系咁高。 你有一七零嘅咩？ 系我有。 我高你一 cm 咗，原来。 系啊， 系啊嘛，咁高。 因为平时着高踭鞋，所以高我比较多啲。系啊，好高噶。咁佢比较佢枝系佢枝花系比较长。 打排球嘅你以前？ 唔系噶，打篮球。 系咩？ 唔系讲笑。 唔系咁意思啊，继续讲翻先呢个。 系啦，咁所以因为佢都因为点讲咧，同逢亲啲花咧系好顶，同埋花茎比较长嘅咧，最好就系斜剪脚，同埋佢多细花， 嗯、 即系佢唔系一朵花， 嗯， 佢有好多分支嘅，咁嗰啲花特别就要斜剪脚，等佢你知扩大吸水嘅面积啊嘛。 系、哦，咁啊，生得靓啲啦。喂，這個、呢个咧，百利行之星，我见佢靓啊，真系几靓啊。佢、 嗯、 系自己独立一支嘢咁样摆喺度啊，定还是我又买啲满天星翻嚟？ 可以摆满天星，系、啦，可以摆满天星，但系 摆菊花、摆剑兰， 菊花唔系九剑兰又个形状唔系咁衬，咁、但系佢其实都好中意做花束嘅一种嚟嘅。通常你贵价嘅花咧，有啲花艺师会加几朵俾佢，等佢突出嚟咯，突出啲咯、嗯，因为佢系可以，即系个头系见到佢系好似比如八爪鱼咁样啦、嗯，即系伸几个花出嚟噶嘛，咁变有啲动感咯。你整花束嘅时候， 嗯、 其实结婚咧系好多人会加上去嘅。 呢、這个百利行之星。 是啊， 结婚好啱噶。 花球里面咧系会有个，哎，我冇整到添，我净系整自己张自拍照。即系其实喺一个花球里面咧，其实摆几支咧系会突出嚟嘅，咁、就有高低层次，将佢就冇凹喺底咯。 哇，咁都几得。 剪短摆台面啦， 系 啦，咁摆嘅时候就唔好摆阳光直射啦。我话佢对光敏感，但普通嘅室光系 OK 嘅。 OK 嘅，唔好阳光直射落去，太阳个阳光。 系啦，或者你唔好开，其实或者 iPhone 开个灯直射佢都唔好啦。你冇理由需要咁做咯，其实系咪？小白系咪？ 当然啦，当然啦。咁佢就基本上呢度都算系 配绿色，系啦，配绿色， 水种 系啦，水种啦，唔好你唔好谂住去种啦，因为人哋欧洲啲人种噶嘛。你买支花翻。 翻嚟插下算啦，呢啲就唔好种啦。 哦，系啊，插下佢系。 系啦，呢个叫切花啦，就唔好用嚟嚟种啦，因为都冇种。 系 啦，摆杯摆杯或者摆花樽啦，你可以摆三四支啦，又或者系用你最中意嘅满天星啦，又或者之前讲个 lace 花啦，唔使一定满天星噶嘛，咁配衬佢啦，因为佢白色嘅，有少少黑色同埋绿色之框比较粗嘅，其实都好容易突出嚟。 佢最成功系咩咧？花语。 系啊 ，sensitive 系好敏感， 敏感即系老板问你咧，喂，点解你摆呢个花喺度啊？哇，好靓啊呢个花，老板，因为对于公司所有嘢都系非常之敏感， 啊、 所以咧我系一个好好嘅员工，我就可以将呢个花咧就话俾你知道，我系一个非常之 sensitive 嘅人，所以老板你放心，将啲大 project 交俾我啦，咁就搞掂啦， 冇错， 嚟紧等升职啦， 系啊，唔怪得啦， 唔使多谢我哋噶啦，多谢安安得噶啦， 系啊，喂，有一样。講多少少啦，就係嗰個花其實咪有六枝細嘅花嘅，其實咧佢係特別靚，你可以剪咗出嚟咧，可以做空花嘅，即係新郎哥嘅時候就愛嚟做空花、 哦、空 細花，係啦、 哦， 因為成枝擺落去咧就比較怪啲。 我以為你話頭先剪咗出嚟，我嚟做嗰啲頭飾添， 都得都 得 都得，新娘咯，新娘子咯， 哦、 因為咁細粒嘅花又咁精緻， 我以為好似雅典娜嗰啲咁樣擺個頭嗰啲， 都得 又得啊， 整頭圈或者係頭花或者好似女神嗰啲咁嘅圈咧、啊，都 OK 嘅。即花環、頭環都 OK 嘅，咁、啊、但係就要個好手工好好咯，嚇、啊、剪細花係啦、 哦。明白明白，好，今日朝早唔該曬你先，拜 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嚟到咧就系7:09啦，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啦，直播室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 Vicky 喺度、 嗯，早 晨， 仲有 Didi。 系啦，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咁啊，出边嘅今日朝头早交通嘅情况系咪都尚算可以咧？ 系啊，都可以。好 见到你个嘴咧有啲微笑啊。 系啊，丝丝嘅微笑啊，最紧要就系唔好有特别嘅嘢啦。 冇错，最紧要系咁。 恒常嘅车龙啊，或者系恒常嘅樽颈位咧，挤塞就可以嘅。咁、 嗯、 喺九龙区啦，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位啦，龙尾就去到果栏噶。咁都系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广东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另外旺角嘅豉油街啊，都系路面急收啦。豉油街东行去翻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嘅。 最近咧啲交通意外都比较常多啊。 系啊，真系唔希望有。 即系无论喺隧道入边嘅，又或者喺公路上面嘅，都即系一单都嫌多。咁所以各位驾驶人士咧，就切记留意住，因为路面嘅情况，千祈唔好谂住，诶冇嘢嘅，冇嘢，唔好抱住呢啲心态。 其实揸车系揸慢少少啦，讲嚟讲去都话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咧，就唔会有意外，尽量啦就唔会有意外发生啦。咁、其实你知道有时咧，有啲人会突然之间马路走出嚟噶嘛，你开得快真 系 好危险。 系啊，即系需要一眼观察嘅。咁、如果你话喺譬如车罅之中咁，有时过马路咁行咗出嚟呢，嗰啲其实真系好危险啊。 系啊， 咁呢个行人第一亦都有责任啦。咁、如果你驾驶者嘅时候咧，我都系一行过嗰啲咁多车嘅位咧。 开到好慢好慢。 系啊， 冇错， 真系开到好慢，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有人行出嚟。咁嗰个如果就突然间有人行出嚟，咁嗰个肯定系又系我唔好彩啦。咁但系起码可以，因为我行得好慢，起码咧就可以将嗰、那个即系挽救到呢件事情。 系啊，受伤嘅程度都会减到最低啊！如果你开得慢， 系啦系啦，你开得慢咁就要即刻冲出嚟，你可能耷都耷得切咧。 同埋就嚟开学咧，我见到有啲咧就是、工人姐姐拖住小朋友咧，啲小朋友真系曳到咧，揈甩工人姐姐的手自己过马路，呢样嘢我就好惊啊！ 因为好难搞，佢甩甩嘅话咧，工人姐姐又唔敢系咁捉住佢， 唔够佢走得快， 唔够佢走得快啦， 唔敢捉住佢啊！系咁，佢一甩你手，啄一声走咗去啦，你点够佢 快啊？小朋友望少一秒已经去咗唔知几多公里以外 了，所以开学噶啦，咁大家揸车更加要加倍小心添。 系啦，咁啊，所以如果各位司机大哥啊吓，咁啊驾驶人士行过呢啲地方嘅时候，特别如果有多小朋友出入嘅话咧，都分外留意啊，将自己嘅车速减慢啦。 系啦，总之就要留意啦，就嚟开学啦。不过咧，提一提大家，有啲好好嘅巴士嘅改动咧。就 是、 令到啲市民有優惠嘅，因為咧嗱，睇翻啲文章講翻啦嚇，就話原來兩年前咧就銅鑼灣翻工嘅街坊咧就話啦，啊搭962X 咧翻屋企咧就真係好慘啊，因為咧佢哋又要停灣仔、金鐘、中環、上環、智樂、幸福花園， 變咗觀光車， 係先至翻到屯門碼頭啊，咁你知啦，嗱佢哋放工時間。已經是屯門公路慢車的啦，咁、所以咧連埋咧咁樣兜法咧，起碼要個幾鐘頭先至翻到去屯門嘅，由銅鑼灣去，咁、就反映啦，咁啊好啦，咁啊就向運輸署啦同埋城巴反映之後咧，經過依個兩三年嘅研究同諮詢之後咧、好啦，咁終於咧就喺前日咧就有少少改動啦， 望、到家鄉， 係望到家鄉啦，增設咗咧銅鑼灣嘅摩頓台去屯門碼頭咧月湖山莊嘅特快巴士線， 係 係啦，咁啊真係非常之好啦，有條特快嘅巴士線就係、是、星期一至星期五啦，喺銅鑼灣。班咧就会开六点，嗱你要搭嘅要赶呢两班嚟啦，系黄昏嘅6:01同埋6:07，咁962G 咧啊，记住啊，呢个巴士线是叫做962G 啊，咁不嬲都系有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加开呢两条线咧，就唔需要兜路，系特快嘅、就唔使哇又要兜金钟啊、中环、上环咁样咯，咁呢一条路线咧我可以讲一讲啊，即系搭嘅路线话俾大家听啊，就由摩顿台啦就系、是、开始嘅，咁就会行怡和街啦。堅拿道東啦、廣生行大廈、菲林明道、盧亞道分域街啦，就唔再停金鐘同中環啦，直鏟上去西隧，咁、就上翻屯門公路嘅轉車站啦、富健花園、新屯門中心、兆山苑啊、蝴蝶村嘅蝶心樓。嗱，咁去到屯門嗰度咧，就又唔兜湖景路啦，因為湖景路都要兜一兜啊嘛、所以避開咗兩個兜路位啦。咁啊，直去湖景村嘅湖碧樓啊、兆禧苑啊、邁亞美海灣同埋月湖山莊嘅。咁樣嘅話咧，就可以縮短咗好多嘅行車。時間 哇！ 咁所以咧，嗰啲成即係住屯門嘅朋友就好開心啦，又銅鑼灣去就唔使再喺呢個哇金鐘上環兜，亦都唔需要喺屯門嘅湖景路兜啦， 唔使個半鐘， 係啦， 可能一個鐘都搞掂， 係一個鐘可以搞掂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早少少翻到屋企啊。咁你知啦，而家就開始就嚟開學啦，咁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咯。咁好啦，咁啊啲人就話啦，哇！咁你而家咁樣咁變咗喺金鐘啊、上環啊嗰邊兜嗰啲咪 我啱啱都想問你， 啊、你真係叻，成扎咁點啊？咁嗰啲人咪冇得搭車咯？是不是先？咁啊上唔到车， 都有得搭翻原本嗰架啦。 系、好好嘅巴士公司，就即刻谂到你谂嘅问题啦，小白。咁、就有条962G 线咧，嗱头先讲啦，962G 线咪撤出咗金钟啊、中环一带啦。咁好啦，咁啊城巴咧就会好似你咁谂啦，照顾到咧有金钟啊、中上环翻屯门码头嘅乘客需要，所以 X962 咧就会加班。同埋調整班次，即係平時冇咁多班次嘅，而家為咗去疏導翻金鐘嘅乘客咧、就加班啦。咁、新嘅班次咧就喺金鐘開啦，就會開到5:10、6:01、6:04、6:07、6:11同埋7:05，有成6班咁多。咁依一個巴士線咧就係、是、單向嘅、由金鐘西去到屯門嘅龍門居嘅。咁不嬲都有呢條線，但係會加多幾班去疏導翻，因為962G 撤出咗金鐘中環啊嘛。咁所以啊，你諗嘅嘢真係幾到位。 咁啊好啦，每一樣嘢咧，即係 大家有減 反映咗之後，咁啊當局又聽到慢慢調整啦。咁、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嘅市民，即係唔使咁耐，又或者係可以班次上面又 有所調整，都係一啲好事。 我成日覺得巴士嘅特快線真係好正啊， 好正啊， 仲快過港鐵嘅，即係你港鐵起碼唔使上上落落啊嘛。咁不過當然班次係少咗，但係你自己把握頭先我講嘅時間咯。係 啦，不過唔好因為掛住把握嗰個班次咧，咁、所以喺工作上面啊求其啊嚇。 哦，咁應該唔會嘅，我相信好多人都熱愛自己嘅工作，唔會求其。 可以快手，但係就唔好求其。 唔會嘅， 咁可以搭翻啲特快線啊，翻到屋企。 大家開心咯，唔使兜個幾鐘頭咯，屯門。 抽完啦，抽完啦，呢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啊！962G，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啊， 好，唔該曬啲。 点，唔该晒。咁啊，而家嚟到早上嘅7:15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噶。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周末期间，咁啊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6%。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2，咁啊都系空气好嘅日子嚟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喺今日星期啱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大致上好似而家咁样噶啦。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按照住自己嘅行程继续好好生活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咧就打咗俾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咁啊，之前咧，咁啊，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对于发烧呢两个字咧，其实都惊惊地，一听到哇，有少少兴兴地发烧，咁啊，其实都好担心咧，会唔会系啲咩病啊吓？咁今日咧就疫情过咗啦，咁啊，大家对发烧个警觉性咧仍然都好强嘅。咁但系大家系咪真系认识发烧咁多咧？发烧系咪只系某一种嘅病咧？如果有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咧？所以今日咧就同阿 Terry 倾一倾先。咁先讲讲，其实发烧咧喺中西医嘅角度嚟讲，其实系唔系都系一样噶 ，Terry？ 其实都我哋都好信啲探热针嘅，啲病人都会探热啦，我哋都会多帮病人探热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嗰个正常嗰个嘅体温咧系大约30至37度，所以应该咁讲啦，有时37.23啊咁样都系 OK 嘅。咁我哋睇翻嗰个人一般嗰个体温，因为有啲人一般系偏高啲，有啲人可能36.23啊咁样。咁所以都睇翻个人嘅正常体温啦。咁而咧嗰个人，譬如话喂真系37.5或以上咧，其实就开始少少地，或者真系唔系好舒服噶啦。咁我哋去到咧38.5度就真系发烧啦，或者喂真系再高烧啲就39度以上，呢啲都系同西医嗰、那个划分咧，其实都系相近嘅。咁、不过咧，我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相信病人觉得发烧嘅。咩意思咧？有啲人觉得喂，我觉得自己好热好发烧，可能佢量咗出嚟，咦，佢只不过系37.12嘅啫，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会觉得，咦，我都会当佢发烧去处理嘅，即系我哋叫做中医讲嘅一啲嘅发热嗰、那个。那个名啦， 我又真系你讲得啱，我有阵时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兴兴地咁样嘅，但系咧又量个体温嘅时候完全冇，咁喺啲乜嘢情况会出现呢一种嘅问题呢？ 嗱，其实咧呢个情况咧都系一个我哋讲一个作发烧作病嗰个状态嚟嘅。咁其实咩叫做发烧咧？有冇听过话咧？出身汗就好翻，有冇听过 咧？有啊有啊有啊！所以咧细个嘅时候咧就一发烧咧，阿妈就话你搵张被焗住自己，焗晒啲汗出嚟。咁但系到大个嘅时候咧，啲西医又会同我讲，你唔好咁样焗啊，会焗坏，焗到你个人热咧散唔到噶，你应该攞咧就系暖水、暖毛巾抹一抹，等你啲毛孔可以扩张，又散到热，又唔使咁兴嘅。所以有好多嘅讲法 ，Terry。 嗱，其实咧嗰、那个我都自己都试过咧，真系咩都唔做咧，净系焗被嘅。咁但系个发现就系、是，本身点解我哋发烧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真系嘅毛孔唔开啦。嗱，就打个比喻啦，好似你间屋、你间房咁样，全部啲窗啊、门啊闩实晒咧，你系咪觉得好焗啊？ 系啊， 好焗好热啦，系咪？ 系， 其实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开到个窗啦，开到门，就好似入边啲嘢排到出嚟咧，啲气。睇溝通咗，咁所以我哋就會唔焗啦咁樣啦。咁、而咧，我哋出汗就係呢個道理啦。咁、而咧就係、因為我哋通常點解我哋身體啲門窗會閂曬咧？就係、我哋講受寒啦，凍親啊，凍親咧就會收縮，冷縮熱漲嘛，凍就會閂埋嘅啲毛孔。咁、所以我哋就會發燒啦。咁而既然喺發燒嘅狀態嘅時候，如果你咩都唔做，淨係焗被咧，其實就真係出唔到汗，因為你病咗。咁、但係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令到我哋出到汗嘅咧？第一要食粥 嚇、食粥啊， 係啦。點要食粥咧？有啲病人問我食飯啦唔得啊，唔中意食粥啊咁樣。有啲人係唔中意食粥嘅喎。咁、但係冇咁理想嘅。嗱，點解咧？首先個粥最好係一啲叫叫珍珠米啦，即係圓啲嗰啲嘅米啦，就最好嘅。咁、而煲個粥嘅時候，因為粥咧佢好多水分啦。你食完個粥咧，個人係會熱啲啊。系啦，比食饭嚟讲，一个人会热啲。咁、你个人咧够热咧，先出到汗噶、我头先讲冻亲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一定要够暖，够暖啦。 咁第二咧，可以咧加個暖包喺個肚仔度，因為好多時咧個人咧其實個肚仔會咁會比較凍嘅，即係雖然覺得個人發緊燒，但係個人又會啊好怕凍啊咁樣嘅喎。 嗯， 係啦，咁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可以即係冚多少少被嘅。 哦， 咁另外咧，我都建議病人咧盡量就唔好開冷氣。 係， 係啦，因為頭先講我哋凍親啊嘛。係 啊， 咁如果你再開冷氣咧，因為開冷氣你唔夠你唔熱咧。其实出唔到汗嘅，咁所以咧，我哋尽量就唔好开冷气，保持空气流通系可以嘅，但尽量唔好开冷气，因为一开冷气嘅话咧，身体就会觉得唔需要出汗啦，咁啊更加咧个毛孔唔会开啦。 哦，哇，原来都有咁多巧妙喺度，我有时都会觉得咧，如果可能自己有少少好似作病咁样咧，身体都会好似呼唤紧啊，自己就系不如食啖粥啦，即系唔知系咪身体嗰个自我保护机制，令到自己会选择一啲啱嘅食物，可能都系有关系。 哦，会噶，你发觉起码你作病嗰阵时候，你唔想食咁丰富啦，同埋你会见到啲煎炸食物都唔想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系啦，我哋的确身体系识得咧，即系帮我哋拣应该食嘅嘢嘅。咁而且粥嚟讲咧，就比较清淡啦。咁煲粥咧都有个巧妙嘅，咁唔好斋白粥，最好咧加陈皮同埋姜。其实最主要都系咧，令到我哋个脾胃去做嘢咁样咯。 哦，哇，这个巧妙真系袋落袋啊，真系终身受用啊！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其实咧，如果真系发烧嘅话啦。咁如果去到高烧嘅时候，会引致到啲咩病症啊？如果中医嚟讲，会唔会话喂发到高烧咯？咁有冇办法可以即系紧急啲咁去到处理嘅咧？ 哦，其实我哋一定要揾翻嗰个原因系点样？譬如头先我就算如果譬如话，咁我39度高烧，同埋37.5咁样，可能灼灼地烧咁样，其实嗰个分别在于就咩咧？喺我哋嗰度就 系 嗰个寒气多唔多啦？譬如话咧，你通常。初起嗰陣時啦，39度嘅時候一定覺得哇勁怕凍，同埋會好怕凍嘅，咁而咧佢個燒度會比較高嘅。如果可能低燒啲嘅，通常冇39度咧咁怕凍嘅喎。 哦，係啊，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寒氣嗰、那個侵襲我哋人體嗰個嘅分別啦。即係譬如咧，好多人都會係哎呀係、哦、出咗汗、哦，突然間入冷氣地方、哦，咁、再加上呢一排咧就係、是。因为觉得天气热啊嘛，成日食生冷冻嘢啊嘛，所以个脾胃又会弱啲，同埋特别容易咧，除咗发烧之外咧，都加埋啲肠胃嘅症状嘅，就系呕呕啊，咁样肚痛啊，呢一啲都比较常见 嘅。嗯，咁发烧有冇分好多种唔同嘅发烧嘅？例如我今次发烧咧，加埋啲肚痛啊，我下一次发烧咧，有啲骨咧又好似唔系咁舒服噶。咁如果你话青春期嘅发烧，系咪即系一定等于发骨折嘅咧？ 哦，咁當然就唔一定嘅。譬如咧，我哋講話，我哋而家嘅發燒咧，尤其是開頭初起咧，大部分咧都會伴有咧個叫做怕凍嘅，即係頭先我講，喂發冷。咁有啲咧可能好凍，又覺得好熱咧，係同時存在嘅喎。咁有一啲嘅感冒咧，發燒咧就係、是、發冷、發熱、發冷、發熱，係卡啦卡啦咁樣出現嘅喎。加埋啲口苦啊、口乾啊咁樣嘅。咁仲有一個小部分，我覺得比較少見咧，佢真係咧，我哋叫做咧。一个叫阳明症啦，就咩意思呢？就真系咧，佢系大热大汗，大即系好多汗系流出嚟嘅，真系热嘅，就唔同头先讲，出唔到汗啊嗰只嘅。咁呢个情况我都系比较少见，但系都有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如果我哋发烧嘅时候咧，唔识处理啦，开头当然我哋头先讲话，食下粥啊，热敷下，睇下能唔能够出到汗啦。真系唔得嘅话咧，咁就可以揾下医师帮下手啦。 哦，我有啲见过有啲 case 咧，就系啲朋友可能佢发烧，但系佢都好精神嘅，咁其实又点解嘅咧？ 我哋真系观察得好好啊，小白，系啦，点解有啲人发烧系好精神，有啲人发烧得嚟会谢晒嘅咧？ 系咯， 呢个就在于佢有冇湿啦。譬如我真系冻亲嘅，我真系冻亲嘅啫，咁我就会发冷发热咁样啦。咁但系咧加埋湿咧。个人就会特别攰嘅，呢啲通常都有肠胃嘅问题，利吐会比较厚咯，所以觉得哇好攰啊，好翳焗啊，头胀胀啊，呢一啲就系有湿嘅表现啦，湿到令我哋攰多啲嘅。 哦，咁如果嗱，我头先提及过，如果青春期发烧有啲骨痛嘅话，咁系咪一定系发骨折嘅咧？因为我细个咧，即系年青春期嘅时候咧，我逢亲发烧咧，我阿妈就嚟同我讲，你一定系发骨折噶啦，唔使谂噶啦。咁其实又系唔系真系啲骨痛啊？等于生长紧啊咁样噶？ 可能我矮咧，我就少少啲咁嘅經驗嘅。 其實我都想同我阿媽講噶，我發咗咁多次燒咧，我都唔係話見好高啫喎。 係啦，嗱咁我點樣睇真係個發骨折咧？中醫其實真係有呢一樣嘢嘅。咁你會留意到就係嗰啲小朋友咧，佢除咗發燒，佢真係冇任何嘅感冒症狀，佢咩都冇。咁通常呢啲嘅情況咧， 即刻都冇咁樣㗎。 佢可能冇嘅，真係咩都冇。佢除咗燒，而可能個人都仲係上算精靈嘅咁樣，係啦。咁但呢個應該持續一兩日嘅，就唔會好長嘅。如果佢真係持續得比較耐，即係譬如三四日都發緊燒，喂處理唔到喎。咁呢個咧好少係發骨折嘅啦，應該真係感冒嚟嘅。咁、有啲咩幫到手咧？你可以話除咗食藥之外咧，即係我哋護理都好重要噶嘛。就係、是、你食藥都係一日食三次四次啫，係咪先？其實飲姜茶非常之好嘅。 哦，咦，飲姜茶都好喎、啊。喂，我突然之間諗到一個咧，即係謬誤想問一問啊。你既然如果真係嗰次發燒係發骨折嘅話啦，咁我係咁食藥撳低佢嗰個發燒，咁會唔會個發骨折好快停咁啊？唔高噶。 呢、這個真係嗱，所以我哋中醫嘅角度咧，我哋就對於退燒藥我哋好謹慎去處理嘅。我哋就要覺得要揾個原因，即係譬如頭先講，喂，我凍親，所以我出唔到汗，咁我哋中醫角度就會開藥啦，或者針灸咧，我哋有一個方向就叫發汗解表咯，去寒氣咯，即係我哋用呢個角度去處理咯。咁、譬如頭先講，喂，嗰、那個發燒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凍親啦，佢真係大熱大汗啦。咁、我哋會用一啲譬如石膏啊、知母啊、更米啊呢一啲藥咧，我哋去處理嘅。即係所以我哋有唔同嘅發燒咧，我哋用嘅藥係有唔同嘅，就唔同話一味燒啊退燒藥啦。尤其是咧，而家啲家長比較緊張啊，我見啲有啲病人37.3都走去食即係退燒藥。 啊，係啊。 是啊，真的有一些小朋友妈妈是紧张一点啊。其实这个真的太过快了，因为 37.3 未必需要的，有时候可能他没什么烧，或者真的作作地病，其实休息了他自己出身汗就好返了。 哦，咁这个真的每一次呢都是 case by case 啊，大家就没想着一有什么就吃药啊。可能我最后想问到一样东西，如果真的发烧不舒服的或者真的烧的，咁有没有穴位或者按摩其实有没有帮忙啊？ 都絕對有幫助啦。嗱、譬如頭先講啦，好多時都係我哋個點解我哋食飲姜茶，或者頭先我講喂煲粥咧要加一啲陳皮啊、薑啊咁樣咧。其實最主要我哋強翻個脾胃，因為我哋脾胃夠強，我哋先有足夠嘅氣血去打仗嘅。咁所以我哋咧幫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尤其是即係大人，我哋家長可能放心啲啦，大個咗啦咁小朋友。咁、但係如果仲係比較細小朋友啊，唔識講嘢喎，咁點算咧？熱敷下肚仔會好好嘅，熱敷下肚仔啦。又、或者咧幫佢。加啲油啦，油可以做啲咩咧？可以用一啲食油啦，或者一啲嘅润肤膏啦，咁样咧去顺时针咧，系即系肚仔，即系围住个肚脐顺时针去帮佢按摩啦，系啦，咁样。另外咧，我哋咧可以帮佢咧捽下啲手指公啊，嗰个手指头啦。系啦，呢一啲都系一啲嘅我哋嘅小儿嘅推拿一啲简单嘅做法嘅。 咦，系你讲开手指功咧，其实有阵时，譬如我自己小朋友发烧啦，都遇到个情况就系佢哋啲手手脚脚咧好热嘅，但系热得嚟咧有两个方面，有两个方向嘅。第一就系热得嚟好干燥，有啲咧就热得嚟好潮湿，即系好似好多汗咁样。两者个分别大唔大噶？ 嗱，如果你发觉佢好干燥，你真系留意佢真系唔够水分。有冇听过咧？即系干。啲長輩話：哎呀，你一定要俾水佢飲，咪乾蒸嘅嘛，係咪先？ 係啊， 係 啊，係啊， 係啊，係啦，真係嘅。因為頭先講，我哋要通過咧，即係我哋身體啦，就打開個窗，梗係流啲水出嚟啦，唔會流氣嘅咁樣嚇。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飲足夠嘅水分，即係令到我哋身體能夠散到熱，同埋出啲垃圾啊，一啲唔要嘅排到出嚟咯。咁所以咧，老人家都叫我哋噶，喂，發燒咧一定要飲多啲水喎，係一定有道理噶。 嗯，明白。咁如果濕嗰啲咧，就由得佢繼續排汗就得噶啦，係嘛？ 係啦，濕其實係應該係排緊汗嘅。咁、但係都要留意噶，如果咧佢嗰個燒係比較高嘅，頭先我講喂39度嘅，佢係發冷發熱咁樣嘅。咁、通常39度即係體温比較高咧，佢個真汗咧一出。咧一定系真系成身湿晒咧，咁先退到烧嘅。如果反而37.8，可能稍微有啲烧嗰啲咧，佢汗咧就唔使太多，因为佢唔系即系咁受寒气咧，咁佢可能出个汗会少啲，咁佢退到烧。所以有时留意就系、咦？点解佢出咗汗，但系佢未退晒烧嘅咧？咁样就系出得未够汗咯，都有咁嘅可能啦、 哇！发烧都好多学问啊！今日咧就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讲下发烧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八月二十五号截止，快啲行动啦！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将会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一众歌手包括严明熙、林奕康、罗丽托、周恩婷、酷儿王君仪、CY 陈中泽 Special 会现身演出。 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8月25号星期五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话你知，我焗咗个蛋糕系用椰糖代替白砂糖，你试下。 多谢啊！你知唔知椰子由树叶、果肉到树干，对好多住喺东南亚地区嘅朋友嚟讲都系好有用噶。 我知可以用椰子肉提炼出椰子油，而将啲椰肉磨碎之后，可以榨出椰奶，而将啲椰子肉烘干制成脆片，可以做零食，仲可以从椰子花吸取汁液制成椰糖。 除了食物之外，椰子树的树干会用来制成建筑材料，树叶枝就可以整成家庭用品，而椰子壳呢就可以做成餐具、饰物或者是木炭。 我还知道椰壳外层的纤维可以用来做脚踏毡、坐毡等等。既然椰子这么有用，哪个地方有最多椰子树啊？ 答案是印尼，它是全世界椰子产量最高的国家。由于印尼拥有热带雨林气候，平均气温就在25度以上，降雨量大，再加上多低山，森林覆盖面积超过陆地面积的一半，所以非常适合椰子生长。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D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啊 ，Vicky 俾佢少少休息时间， 系转个头啊 ，Vicky 先出场啊，系啊，好似我哋足球队咁样，唔使下下啲，都系咁嘅阵容嘅，可以换下有唔同战术调换噶嘛， 系啦，球员全部喺晒度嘅，球迷咧就希望大家都系准时收听啦。嗱，咁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我自己觉得几有趣嘅，因为咧我哋经常会见到啲唔同嘅报告会讲下啲就业率啊、失业率啊，讲下呢一啲嘅就业趋势啊。咁样，但系喺揾工呢一个阶段咧，少啲一啲所谓官方嘅报告，或者啲薪酬趋势会多啦。但究竟啲人揾啲咩工咧？啲工卖广告，所谓嘅招聘广告，又有冇啲咩嘅见解嘅咧？咁、今日揾到呢一个咧，几有趣嘅，系嚟自一个咧，都系近排咧大家网上嘅其中一个社交平台啦。但系呢一个平台咧，就系专摆公事嘢多嘅，系啦，唔开名啦。但系咧，通常都系啲公司嘢啊、专业嘢啊、正经嘢啊，咁就会摆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嗰度用啦。咁其实佢哋每一年都有啲唔同嘅報告，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噶。尤其是咧，係過去呢三年咧，比較多朋友在家工作之後咧，都真係用多咗呢一種嘅方式去同佢哋嘅客户有聯繫啦，或者係同佢哋自己嘅朋友咧，就真係去翻啲自己私人嘅 account。但係咧，呢一個平台咧，就真係啲專業嘢啊，對客嘅嘢多啲。 有啲叫做朋友咧，專幫人揼呢啲網絡嘅履歷嘅， 好嘢， 擺翻呢個平台。因為好多時候咧，依家特別係外國咧，見工咧。 睇呢个咧多过睇你真系 print 出嚟嗰、那个 真系啊 resume 啊 print 出嚟嗰份都预咗你自己执晒噶啦， 可能 不如有啲嘢自己揾下仲好啦。 点解咧？就因为喺呢一个平台上面咧，你嘅上司可以俾个叻你，佢可以认可你喺呢一方面系有个专长嘅，又或者你嘅工作经验咧系会可以连带到有啲你以前嘅旧同事咧都可以变翻你喺呢个平台上面嘅朋友，咁所以个认可性咧、认受性都相当之高嘅，甚至乎有一啲嘅猎头公司咧都会用呢一个作为佢哋其中一个嘅搜寻对象添。咁好啦，咁佢哋嘅最新报告有啲乜嘢嘢嘅启示咧？咁嗱，居民首先棒头第一句咧就系所谓嘅 degree 啊，即系啲学位咧唔再系喺求职广告当中经常摆喺头位嘅一个要求噃， 第一个位摆咩啊？摆 master 啦，个个都有学位啦，已经系咪 啊？唔系啊，系直头所有学位都唔睇啊， 哦、真系学历无关嘅。 系啦， 好嘢，唔使读书啦。 系咪各位嘅会考生就唔使咁大压力咧？因为有啲系个趋势嘅话，嗱唔知啊吓，但系睇翻佢咧，譬如话睇翻英国嗰边先啦，英国咧就旧少少嘅一个报告嚟嘅，佢由2021年同埋2022年做个比较咧，就话纯粹喺英国当中嘅用户咧，包括咗啲大行啦，包括咗啲嘅大企国企咁样啦，佢哋喺呢一个求职平台上边所要求嘅，包括咗啲咩嘢咧？啊，原来系有90%嘅人咧系唔需要讲你嘅学历嘅噃。 哦， 系90%， 好多喎、 啊，好多、啊。 咁嗰啲坏人咧，连虚报学历都费事， 系啊， 唔使啊，我讲 埋佢。 系不过我估计咧，要讲你大概读咩学科嘅，应该要喺嗰、那个。叫做表格嗰度列明翻，即系你起码建一份工，譬如你建资讯科技系嘅，你读社工系嘅，咁、那个个雇主应该会有啲唔同考量啩，系嘛？ 系啊，咪医生嗰啲冇理由唔系读 media 系啦，专业呢一种咧就当然系另外计啦。 冇错啦， 阵间可以讲下究竟系咩行业会有呢一个嘅趋势。 好啊， 去翻美国方面嘅数字又点样咧？由2021年嘅数字嚟到比较，同今年啱啱最新出炉嗰个嘅报告嚟讲咧，原来咧喺呢一啲佢哋全球去揾工或者系全球去招聘嘅一啲行业入边咧，有20%嘅朋友真系连提都唔使提，你使唔使读过4年嘅学位？呢个系15%嘅增长嚟嘅。咁其实点解咧唔讲学位？咁究竟讲啲咩嘢咧？原来话咧75%喺搵工啦，或者系登呢啲嘅招聘广告嘅时候咧，系需要你嘅技能多过你嘅学历嘅。技能包括啲咩咧？专才，譬如话系啲真系同啲电子产品有关啦。科技嘢啦，又或者咧系啲所谓嘅咨询研究嗰类型嘅公司咧，就真系会注重翻你究竟有啲咩嘅实际嘅基础，甚至乎你自己本身叻啲咩嘢咧，多过你究竟系读啲咩嘢嘅。大公司 即系可能你好叻嗰样嘢，但系你唔系读 系啦，唔系读开嗰样嘢，但系唔系你而家最叻嗰样嘢。包括咗啲我哋嘅搜寻引擎嗰一啲大公司啦，包括咗有啲电脑嘅公司啦，包括咗银行都系，竟然啊，咁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嘅所谓啊呢间公司太广啦，有出车啦，有出好多其他产品啦，嗰间咧， 明白明白， 系啦，即系呢啲公司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改变，就系话大家觉得，咦系唔系真系读嗰一科系唔系紧要咧？因为我睇呢一个人，我见呢一个人去搵呢一份工嘅时候，我觉得佢有啲乜嘢嘅专才，我又取佢啲专才嚟加入我间公司咁样。 我听得到咧，就系嗰啲创新企业咧，即系嘉明头先讲，好大部分着咗70%都系啲创新企业啦，佢就唔系好介意你学历咯，反而你自己喺某一个专长嗰度咧系。几叻咧？佢反而觉得诶 ，ring 一声嗱，我打个譬如啊，当嗰、那个后生仔咧，佢本身本科咧系读啲譬如 BBA 啊、MBA 啊，类似嗰啲，但系咧佢可能捉国际象棋好叻。叻到一个点咧，就系、是、我可能代表嗰个州嘅去出赛嘅，咁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应该个脑袋运算都几叻，或者咧你布局都有一手，咁、可能因为呢一样捉国际象棋叻嘅嘢，再加上疫后弃兵啦，嗰阵时有套戏，跟住就可能无啦啦咁请咗你翻嚟， 都唔出奇， 都唔出奇，可能系咁。 嗱，睇翻啲美国嘅高管啦，佢哋都有啲意见嘅。原来咧有92%嘅美国高管啊吓，就话过咧佢哋注重嘅系啲乜嘢？嘢嘅 skills 乜嘢嘅技能咧，包括咗有沟通技巧、弹性、灵活性，然之后佢哋嘅专业嘅精神，再包括咧佢哋对于自己嘅自理能力，即系话咧喺公式上面咧，你可唔可以自动帮自己搞掂晒你嘅工作？ 嘉明，你可以讲多次，我同小白都有，你 有 齐晒一点，逐点逐点讲， 逐点逐点听。 大家举手睇先，有冇沟通技巧？ 梗系有啦， 有啦 我哋用口。 嚟揾食噶嘛？做边行先得噶？ 跟住灵活弹性， 我哋做唔灵活弹性？ 系啊，弹性到不得了啦！突然间怼个特别嗰啲咩交通报告啦，我哋 要读就得， 系啦。唔读亦得，迟一分钟读唔系好得，系夹过得唔得都得， 又得系啦。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我哋仲冇专业精神， 系啊。嘉明先有专业精神，琴日去完活动，十点几十一点先完成，跟住今日六七点，六七点又喺直播室见到你。 你喺我哋晨光团队缺勤系最少嘅， 系啦， 都系 你 系 最专业噶啦，系咪先？ 大家咁啊，大家咁。 再数落去先。 好，跟住仲有啲咩咧？自我嘅管理能力， 自我嘅好咩唔通？梗系有啦， 最中意管理自己啦，管理自己体重啊，管理自己面部表情啊，今时今日系咪先？ 管理自己嘅语气啊，管理自己嘅交际啊，样样嘢都管理得好。 系、嗯，最后一个咧就系对于呢一个社会嘅发展方向有冇你独特嘅见解？ 冇啊！我转个头想讲埋香港夜市究竟应该点样可以扶持政府可以举行得好啲噶啦？ 几有高瞻远瞩，谂晒啲桥出嚟咯，我哋 好嘢啊！可以，但系可以做咩先？我想问，有晒呢啲嘅特。特点 嗱，呢啲嘅特点咧，原来有90%嘅美国高管，系92%啊嘅美国高管咧，都话我其实好紧要噶呢啲，呢啲全部都系我请人嘅准则嚟。 我哋都好紧要啊！ 但系本身个高管有冇呢啲特质先？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可能啲高管本身，佢哋可能都想揾翻啲嚟到帮一帮，系咪先？ 定还是个高管？诶，本身我有呢啲特点啊，不过。我再请啲人嚟，咁咪取替我咯。咁所以咧，我唔请呢啲，反而咧你又冇自理能力，冇专业精神，冇咩守时啊嗰啲嘢， 或者啲高管咧，见到呢班人咧，我请咗佢先，咁即系其他公司请唔到啦。 哦， 搞掂， 又系， 哇，真系依啲同行如敌国 啦， 即系人才。 你嗰啲球会就咁，你就知啦。 咩叫抢人才啊？ 就 系 咁咯。 整系我立咗嚟先，你就少咗啊， 你 就欠缺竞争。对 啊， 都系咁嘅。同埋咧，再加埋另外咧，可以话近年啦，比较一啲 iconic 啊，即系真系风云人物类嘅嗰一种嘅人物咧，都真系有几多系冇完成过佢哋嘅学位嘅，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就已经有创投嘅机会啦。 一定要讲朱克伯格， 你见嗰几位首富， 咪就系咯？原来佢哋有几位咧，都系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咧，变咗全球领先嘅一啲嘅尖端。咁所以喺呢一啲嘅例子当中，就可能。引发到好多嘅高管，佢哋一请人嘅时候，觉得你系唔系真系需要完成晒你成个大学嘅学位，先至为之你系一个叻仔咧？咁、所以都有少少喺思想上面啦、取决上面嘅改变嘅。咁再加上咧，原来佢哋好多啲朋友咧就话啦，譬如话睇翻一啲大行啦，一啲嘅即系银行界嘅 big four 嗰啲啦，所谓吓，佢哋咧就话啦，发觉咧原来喺呢一个嘅 pandemic 啊，我哋整个嘅疫情期间，毕业嘅同学仔咧都真系比较少啲沟通技巧啦、合作嘅机会啦，甚至乎咧做个 presentation 嘅时候咧。都真系比起以往正常情况之下读大学嘅朋友仔咧，系逊色啲啲嘅。因为始终大家都系个个喺屋企自己读书，咁反而即系同其他同学仔一齐去研究合作嘅机会少咗，咁所以纯粹喺佢哋呢一个嘅人际关系上面嘅建立咧，就少咗机会。咁顺然之间咧，就引致到佢哋喺求职嘅时候咧，都可能未必咁够胆啊，又或者未能够好表达到自己我最叻嘅地方喺边度。 俗啲讲句，真系埋楞醒目咧，就中意请啦。 我未听过呢句俗语。 我都冇听过， 小黑自错嘅， 唔系应该真系有， 有创意， 以后都会继续讲啦， 有嘅，系啊，咁最紧要醒醒目目啦吓吓。I'm falling out of love with you, LA. Running out of reasons I should stay. I'm overwhelmed, I'm over.It's too cold here anyway. I'm falling out of love with you, LA. Back to a loner car where the sun is out all the time. And my favorite beach is there, and the sand it stretches for miles. Sing la di di.Slowly dance until the morning comes. I've almost at home when I'm back in a lonely car. is perfect for a midnight swim. It's paradise, the stars and I are catching up like old friends. My heart is learning how to love again. Back to a lonely car where the sun is out all the time. My favorite beach is there, and the sand it stretches for miles. The sand it stretches for miles. Sing a la di di da and slowly dance until the morning comes. I feel most at home when I'm back in a lonely car. 月十号就睇过佢哋喺香港嘅演出啦，都唔系第一次嚟香港嘅啦，都相当之受欢迎嘅。Lenny 听过佢哋嘅呢一首新作品，咁但系原来咧，寻晚同埋今晚咧，去到亚洲博览馆嗰边咧，继续都系会有两大嘅可以话犀利嘅人物咧，继续系做佢哋演唱会啦。有 Love， 亦都有 Alexander 23，系佢哋整个嘅亚洲巡回当中嘅第一站嚟嘅。咁啊，寻晚好嘈、哦。 我唔识呢啲 artist， 可唔可以讲解一下？佢二十三系代表咩？系咪佢廿三岁？当佢廿五岁嘅时候。咁佢六十岁嘅时候咪都系咁样叫自己噶？ 佢永远都记住自己嗰一年咯，系咪即系一个象征嘅年代嚟噶嘛？咁同埋咧，寻日喺访问嘅期间咧，都留意到啊，其中有一位嘅 artist 咧，啱啱嘅纹身咧，都仲系新鲜滚热辣，都仲系见到有少少红红地嗰一种咧，喺条颈嗰度咧纹咗一个中文字，就系佢哋八月二十号呢一个中文字嚟嘅。咁都问下点解啦？跟住又问下佢哋，咦，你哋会唔会啲咩新又会喺呢一个香港嘅舞台上面献出咧？咁佢哋又话，其实我哋会有一只新歌咧，冇人听过噶，全世界首播噶咁。咁啊睇寻晚咧呢个舞台上面都系送咗俾歌迷啦。咁啊睇翻佢哋社交平台都话香港你哋好嘈啊，但我好中意你哋啊。 系你个访问几时有得听啊，嘉明？ 下个礼拜就喺 Radio 3出啦，听住 Common Room 啦。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 ，Vicky， 咁啊，有少少唔舒服，咁但系咧，依家已经病好啦，翻翻嚟啦。今日有啲咩新嘅题目带俾我哋啊？ 嗱，啱啱讲开做嘢啊嘛，我又想问一下嘉明同埋阿 O， 有冇听过呢一个 terms 就叫做表演式工作？ 哦、表演式工作， 我冇听过，但系我有见过， 所以你大概知系咩系咪啊？ 我估咯， 我哋就好多时候嘅工作都涉及一啲表演嘅、你喺台上边做 MC 咧，都系一个 performance 嚟嘅，都系个演出嚟嘅。你会谂好多唔同嘅稿啦，譬如你嚟紧有个同刘德华嘅一齐嘅活动，你就会谂下啦，究竟有啲咩台词阿华仔又会中意啲，跟住话阿华仔天地啲人又觉得你好 有做功课喎、 啊。所以每一句句子或者每一句嘅台词都系一个表演嚟嘅，我哋就叫做工作表演式啦。但你个表演式工作究竟系咩葫芦卖咩 嘅？系啦，究竟乜嘢叫做表演式工作呢？就系啱啱嘉明就话咧，应该我谂嘉明估嗰个咧，都系我想分享嘅嘢嚟噶啦。 系啊， 系啦，就系喺职场上面。 会扮做嘢， 嗯， 系咪啊？嘉明系咪咁谂啊？ 我系即头谂紧咧，平时可能大家比较空闲嘅时候，都可能会睇下片啊，又或者系做下啲自己嘢啊，咁，嗯，但系老细一经过嘅时候，咁都要扮做嘢噶，我估系呢一种咯。 不过咧，依家好啲好多嗰啲开明啲嘅企业咧， 嗯， 其实咧个老细都会走过嚟你个位嗰度咧， 一齐睇系嘛？ 系啊，会话喂做咩啊？Vicky 你做紧咩？跟住你就好似我哋嗰啲职安广播剧咁样噶啦，即系话我冇十点有免费机票啊，订啦，老细你订咗未？可以咁落也融融噶，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除咗做一啲好建功式嘅嘢啦，其实你只要喺指定时间完成咗咧，你老细都觉得 O K 嘅，除非你成日甩嘢啦。如果唔系正常咧，你老细都唔系廿四小时逼迫住你去做一样嘢，而咁样亦都唔会好健康啦。 嗯，系啦，嗱，其实表现式工作咧，呢一个咧就系代表住上班族啊，佢哋会用好多时间都系表演紧佢哋做紧嘢，但系实际上面咧，原来。得出嚟嘅效果咧，又唔系真系咁多。咁最近咧就系做咗一个全球嘅调查，咁咧就得出咗有十个地区， 嗯， 就系工作咧，就系边个系最扮嘢嘅咧？咁样，咁我咧系啦， 系咪好多都系东南亚地区嚟 噶？哇！你咁叻嘅，点解？ 系咯， 系啦。 嗱，咁但系咧，我由第五名开始数啊， 好 唔 好？ 嗱，第五名咧， 冇香港嘅，不过我知道有香港咩？有香港啊，竟然 你估咧？ 我估啊，我估泰国、马来西亚咯，系啊，我估冇新加坡同香港噶，系 嗱，我可以 同埋冇日本嘅，我估系 冇香港嘅， 系啊， 冇香港嘅， 系咯，你头先唔知 系唔系？因为我好想知点解你会觉得冇香港？ 咁冇啦，香港人咁勤力， 系香港人 真 系 做嘢噶，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 我打开几份报纸啊，个个商界都话撑夜经济啊，夜晚黑营业到十二点啊，要原来 冇得扮噶， 系啊，你而家十点钟收工咧。啲人唔中意啊，開始又去翻夜晚黑，你啲食肆要開到十二點先開心啊！ 係啊，大家都好勤力嘅香港人，係咪？但其實第五位係邊個呢？就係英國。咁就有全球咁样去收集翻嚟嘅數據咧，就係有30%，30% 嘅人咧都係會即係做緊嘢嘅時候扮做嘢。咁第四名咧就係。法国人 ， 法国人可能都系 慢啲， 滋滋油油咁样，系咪啊？ 用呢个例子啦，话食 要享受 法国餐要几粒钟噶嘛？ 系 食食下又可能出去食支烟咁样， 你开支酒又要唞气，唞气又要一个钟咁样， 系啦。咁第三位咧，系啱啱阿欧以为唔会有出现嘅，就系新加坡。 哦，新加坡 系啊，有36%啊， 系啊，因为佢喺个亚洲入边个竞争力都好强嘅国家啦，同埋成日喺度恐吓香港噶嘛，即系话，我哋就嚟过你啦，其实已经过咗噶啦，我知道。 但系呢一个咧，呢一个就香港人叻叻啦，就系冇扮嘢啦，做嘢 真系做嘢嘅， 系啦，叻叻啦。咁第二咧就系咩咧？日本 喎， 37%， 哇！呢个最诧异， 系啊，我真系好诧异啊。因为唔系嘅，咁都有啲人讲过啦，小白而家唔喺度啦，即系可能有啲人都会讲，我觉得其实日本嘅旅游业咧，即系譬如酒店业咁样啦， 嗯， 即系你见到佢可能，我有个 friend 真系陈失。真實的經歷就是當他敲緊門，服務員咧敲緊門嘅時候咧，咁理應應該開門就見到他笑緊啦。 哦， 但是他開門嗰下見到他黑面咯， 哦， 因為他敲了很多次，咁可能其實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啦。他知道需要微笑，要有禮貌嘅，咁但可能本身自己嚇 處理緊啲 嗰啲嘢，係啦，唔知啦，係咪？係啦，咁去到第一啦。东南亚国家嚟嘅， 系 边个国家嘅朋友仔最叻扮做嘢咧？ 43%， 哇！ 我头先讲嗰两个系咪啊？泰国、马来西亚、 印度。 印度啊， 系啊， 我又未去过印度啊，真系 唔 知情喎，呢个又真系。 咦，但系我认识喺香港嘅印度朋友咧，都真系好能干啊，又好实干噶， 直情吸金添啦，印度人处理金钱，处理金系啊，我总之我而家揸车落去下边，有一条街都系印度人， 系咪啊？ 系啊， 大家都好努力嘅，系咪？ 同埋好多真系喺电子科技界发展嘅专才咧，其实都好多系嚟自印度裔嘅朋友，可能佢哋未必本身喺印度长大，咁但系其实佢哋喺第二度地方读咗一个好劲嘅学位翻嚟，又甚至乎佢哋自己本身喺啲创投公司已经系去到哇管理层噶啦，咁但系其实原来佢哋都系嚟自印度呢个地方， 可能成长环境唔同咯。 唔系 ，Vicky， 你呢个 research 我真系转个头咧， 可以啊 ，send 俾你啊， 我真系好有兴趣睇下， 想睇下， 因为有两三个都结果咧，我自己觉得 出乎意料之外嘛， 出乎 嗱最唔扮嘢咧有两个国家嘅，美国同埋韩国。 嘅員工係最唔扮嘢嘅，佢有講過。 都理順得到嘅， 係咪啊？ 係啊，只不過入圍嗰啲我有少少詫異，包括日本同埋新加坡。 係啊， 同埋我自己去新加坡嘅體驗咧，佢哋都幾有效率嘅，係幾有效率嘅，每做一件事。譬如你就算有杯珍珠奶茶咧。佢都要喺定時定候衝俾你， 係咪就係太有效率？已經一早完成曬啲工作，但係老闆又喺附近，我都係繼續扮衝住先，仲衝緊嘅老闆。 可能會係咁喎。8:11，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啊，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琴日港股表现啦。啊，琴日港股表现咧几有趣，咁、我估计 Kenny 喺其他平台嗰度做紧节目，晏昼点零两点，下昼开市翻嚟咧，哇，突然间咧升成300多点，咁啊有少少咬腰嘅意味啦。咁虽然最后都唔能够维持咧升300多点收市啦，最后恒指咧升167点啦，但系咧对于散户股民嚟讲咧，都比较叫做。个眉头咧冇咁眉头深锁啦，因为你睇到港股咧不断下试啲低位，琴日都一开始其实都系继续咧下试啲低位噶，但系就相对做好少少啦。其实中午之后咁啊，升市嘅原因何在咧？系咪都系靠一众嘅科技股贡献恒指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先，唔该你，嗯。 好啊，都叫做係上翻啲嚟嘅話咧，其實都比即係之前大家睇嘅情況方面咧，有啲改善嘅。當然啦，佢都未能夠即係上翻萬八樓上啦。我哋成日都講佢個 trading range 之前就係萬八到呢個係24,000咁樣。咁啊，就跌穿咗之後嘅話咧，雖然琴日就有啲咬腰反彈啦，咁但係都仍然係受制翻萬八樓下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咧，都唔可以太過樂觀住啊！你純粹當係一個short covering 啊，就個一個空倉補倉盤嚟到係穩定翻啲。但係咪可以真係上翻重上翻之前咧個交易波幅嘅話咧？咁呢個係比較關鍵。如果唔係，我會擔心咧佢交易波幅會褪底咗1,000点嘅。咁當然啦，今個禮拜有好多變數啦嚇，包括有美國就Jackson Hole會議啦，咁啊另外就仲有呢個係啲美國嘅科技嘅業績啦，包括大家都好關注就係呢個係輝達啦。咁啊另外就睇翻內地方面咧。都係繼續睇嗰啲經濟嘅政策上面會唔會有啲新嘅即係苗頭走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就觀望嘅氣氛咧，都仍然係重嘅。 嗯，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几份财金报章咧，都攞佢做标题啊吓。咁啊，快手啦，转亏为盈啦，第二季啦，经调整之后咧，顺利有27亿，咁啊，好过预期。咁啊，市场预期24亿几嘅啫。咁样短视频睇嚟都几好。咁啊，大家依家成日碌嚟碌去手机，都中意睇啲一两分钟嘅片。咁啊 ，Kenny 系咪谂住都制作下啲短片啊？因应啊呢个短视频嘅市场啦。 咁啊，即系内地方面咧，呢一个短视频导致到一个电商嘅机会咧，其实就真系几做得几好嘅。即系香港方面咧，就好唔同啦。我觉得第一个市场包细啲啦，第二我谂大家就去买嘢方面咧，就实在太方便啦。咁啊，一落街就已经系有啦，所以变咗就 對於一啲即係透過電商或者係直播帶貨就買嘢嘅話咧，個熱情咧就一定冇呢個內地朋友咧咁犀利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就即係快手方面啦，尤其是第二季啊，因為見到佢上半年咧都轉虧為盈啦，賺6億幾嘅。咁但係咧第二季方面咧就係淨賺14億幾嘅。所以你見到其實第二季明顯相較第一季方面咧，再有一個進步喺度嘅。咁而且你睇到咧，佢哋嗰個係整體嗰個係即係 EBITDA 咧，都係明顯有一個係大嘅改善，因為經調整後嘅 EBITDA 咧係上半年計有63億嘅。咁舊年同期咧係虧損嘅，即係個 EBITDA 虧損咧11億幾，一來一回咧就好犀利嘅。咁同埋個 top line 都增長到成24%啦。咁我諗呢個就係之前其實都已經係業績反映緊嘅啦，就係頭先有講啦，有一個短視頻咧，但係引致到呢個電商嘅產生嘅交易量方面咧係以倍計上升嘅。咁我諗就同東方甄選嘅情況一樣咯，即係東方甄選就都係好典型咧，就係轉到型成功，而係從呢啲直播帶貨方面咧就帶嚟好大嘅即係電子商貿嘅增長喺度嘅。咁我諗呢個亦都係配合翻國家政策啦，就係經過之前整改之後嘅話咧，基本上呢啲電商啊直播帶貨嘅話咧都穩定咗落嚟啦，同埋甚至乎國家都支持嘅。 咁新經濟就琴日做得幾好啦，咁騰訊亦都係回購啦咁樣，但係調返轉頭呢，舊經濟呢出啲業績呢，大行呢即刻提談喎，包括乜嘢呢，藍籌內需股啦，譬如安踏體育啦，上半年呢純利呢其實都有 47.48 億元人民幣㗎，其實按年呢都增加 32.2% 到啦。咁不過呢大行唔敗呀，亦都呢即係琴日股價都要跌啦，咁睇到之前去庫存嗰個情況呢好似都爭少少少喎，咁啊配股之後咧，哇累插咗兩成啊！舊時我哋睇安踏咧都上過紅底股噶嘛，即係譬如早一年到嘅時間啦。咁但係咧啊，真係似一時比一時啦。無論安踏以至李寧咧，都真係撐少少啊！有冇機會即係嚟緊啊？即係依家進入就第三季啦，嚟緊第三、第四季有機會叫做做好少少啊咁樣。Kenny 你點睇啊？ 你睇個圖咧就真係麻麻地，即係有少少都係即係唔係幾開胃嗰啲，都係一個反覆嘅一個係向下的情況喺度啦。咁雖然你份業績中期業績都叫交到功課嘅，咁但係咧就最緊要睇個 top line 咧，其實呢啲通常內需啊，或者尤其是睇用品咧，我哋過往嚟講咧都係好着重睇個 top line。咁你睇到個 top line 方面咧，其實佢哋 sub 咧只係增長14%啫。相較以前嗰啲即係20-30% 以上有計嘅話咧，都係明顯有個放緩啦。所以你都解釋咗啲體用品公司，其實譬如李寧咁，本身我都好中意嘅。咁但係你見李寧個股價咧都由80蚊反反覆覆碌到落嚟30幾蚊，即係跌咗一半有多。點解咧？因為你睇到佢哋嗰個銷售咧，真係進入咗一個低增長嘅情況。咁而佢哋呢啲公司方面咧，嗰個估值咧就真係唔平喎。咁你安踏調咗咁多落嚟嘅話咧，而家都 trade 緊咧20幾倍 PE 嘅。咁如果你得10幾%嘅 top line 增長嘅話咧，其實就20幾倍 PE 咧都唔係特別太平啊。咁所以形成咗咧嗰個係股價嘅走勢方面咧，係要調翻落去咧，配合翻嗰個合理嘅估值或者吸引嘅估值啦。唔好講合理，係吸引嘅估值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中國嘅內需市場咧，同我哋喺疫情之前咧諗住個復甦咧，都有幾大出入嘅，有落差嘅。咁體育品嘅過往嚟講，可能都係受惠嘅。但係咧，你見到而家咧，中國嗰個消費咧，就似乎有個消費嘅降級嘅情況喺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反而復常咗之後，最受惠係啲咩？就係啲餐餐飲飲啊、F&B 嗰啲，唔係太貴啊，唔係太高端嘅嘢咧。反而係受惠得到 啊！咁再轉個角度，呢一類咧，餐飲就 OK 啦，但係啤酒股又唔 OK 喎。咁啤酒股唔 OK， 即係嗰兩大嘅啤酒股啦，即係講緊清啤、潤啤咧，其實咧出嚟條數咧都真係麻麻地啊嚇，咁亦都。即係大行就好狠心啦，即係見你條數唔好，即係出嚟成績表業績唔好，就又係削佢目標價啦。咁舊時其實呢一類嘅叫做啤酒股喺內需都佔有一定份額噶嘛，同埋即係散股民如果投資得嘅，其實個入場門檻都高高地啊。咁但係哇，今年由年頭到依家，淨係揸住啲啤酒都未必能夠做得飲得杯落，都真係爭少少喎。點搞啊 ，Kenny？ 咁啤酒股咧就我諗都係講翻高盛啦，高盛方面咧就係下調咗潤啤嘅目標價啦，都好得意喎。 是由74元下调到73.7，就只是下调了目标价 0.4% 而已。那我不知道他怎样那么清晰地计到呢，那个估值是差 0.4%。当然呢就那个是销售方面，就是刚才跟体育用品的情况都差不多。就是那个销售方面呢，就是真的未符合到市场的预期咯。咁所以呢就係、是、令到呢啲又係啦，啤酒多 PE 都係相对嚟讲比较高嘅。咁、呢个呢头先我諗都係同体育品公司方面嘅情况一样，都係一脈相承，就反映咗呢、这个中国消费呢冇升级到。咁尤其是如果大家即係消费降级嘅话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呢中国嘅夜生活啦。咁你大家知道啦，啤酒其实同夜生活好大关系㗎嘛。咁同埋而家我覺得內地方面咧個消費模式同香港都係差唔多，都係有啲改變咗嘅。大家都會可能咧就係嗰啲香港興啲深度遊啦，內地可能係興嗰啲比較年青化啲啊，嗰啲係譬如你去嗰啲Coco Park 啊咁樣，即係嗰啲係類似户外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年青啲嘅酒吧啊，或者係一啲咖啡店嗰啲，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卡拉 OK 咁樣，即係話大飲大喝啊咁樣，咁變咗你個消費銀碼咪會細咗咯。 嗯，咁啊，唔止內地要睇下呢個夜經濟嘅議題。 啊，係啊，而家我哋財爺都話要搞旺香港夜經濟啊嘛。 係啊，冇錯啊，睇下呢個啱啱先打開報章，中環街市撐夜經濟啊嚇，咁啊酒吧營業至午夜，但其實行上多兩條街已經有蘭桂坊。可以營業到午夜噶啦，但係最緊要係要有客人咯，係啊， 係啦，呢個好重要啦。即係我覺得咧，你開咗鋪頭營業到幾夜都好，最緊要有人入嚟啊嘛。咁如果你係唔夠人流嘅話咧，嗱，我覺得而家香港缺乏兩樣啦，第一就係客人啦、人流啦，第二就缺乏翻工嘅人啦。咁就變咗你個鋪頭開咗嘅話咧，其實嗰個經濟效益就真係未必高。我覺得唔係為開而開啦嚇，即係一個全盤嘅計劃，有啲咩嘅推廣嘅策略，令到佢啲人真係會出翻嚟。咁而我覺得疫症之後咧，其實疫症亦都改變咗大家生活習慣嘅。疫症嘅期間，大家都唔習慣嘅生活啦嚇。咁你變咗咧，好一段時間都過住一個健康嘅生活嘅話咧，咁你就突然間要出翻嚟嘅話咧，就可能好眼瞓嘅嘛。 係啊，連啲員工都唔想夜晚工作啊，即係可能，老細收鋪未啊？九點幾十點，有好多大商場其實依家九點已經關門嘅啦，無論做零售、飲食咧，十點鐘就同你講啊，阿鄧生啊，埋單啊，差唔多我哋要埋數，跟住你都好唔好意思走你。你都知道香港人我哋系面皮薄噶嘛，人哋咁样讲到即系你唔好坐住人收工啦，跟住又系急急脚咁样翻去，咁所以有阵时大家入到啲商场啦，其实十点钟应该已经都完全得小猫三四只 系啊 咁嘅原因， 所以喺嗰个生活模式嘅改变咗之下咧，其实对有啲股份咧都真系有啲影响嘅，譬如你头先我哋讲嗰啲啤酒嘅，咁你知啤酒就其实真系同嗰个夜生活系好大关系噶嘛。 系啊，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无论内地嘅经济状况，呢至香港嘅经济状况咧，点样影响咧投资市场嘅唔同股份嘅表现啦。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拜 拜。 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Give you all my love. 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跟住讲下呢一个啦，头先都承接咧财经嘅话题咧，就讲下夜经济。咁啊，嚟紧咧本周五起咧，一连三日就会举行呢个中环国际摇滚音乐节啦。咁、由中午咧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咧，就会无间断咁嘅演出啦吓。咁 rock 爆，通常嗰阵时嗰啲就 rock 爆中环街市，摇滚 犀利。我发觉即系纯粹系音乐嘅活动咧，都真系呢个暑假多咗好多，一种系报复式嘅搞活动。 咁希望大家即系将个气氛推得高啦，因为音乐好简单，你有音乐嘅地方咧，气氛就会好。 系睇下可唔可以做试点啦，因为中环街市入边好多唔同嘅食肆啊，咁啊入边亦都真系有两三间手工啤嘅酒吧啦，咁都会营业到去午夜嘅。咁啊，根据报章报道系咁样讲啦。 港岛区有呢一件啦，咁而去到西九方面咧，翻翻嚟九龙区咧，哇，有三十队嘅街头队伍咧，九月份开始咧就会喺假日时候就会进驻喺呢一个文化区域当中噶咯噃。咁啊，见到咧最快下个月就会喺表演啦，表演嘅时段就系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嘅上午十点去到夜晚十点，哇，都好长时间，每两个钟头一节嘅。 其实会系即系除咗政府呢啲会官方公布之外啦，见到好多私人机构，包括商场咧，佢哋都已经多咗好多咧，就系一啲私人迷你嘅音乐会，咁都系费用全面嘅，即系你去佢商场光顾咁啊，或者行个圈，你唔俾钱，咁佢亦都会有啲驻场嘅歌手，有啲都系叫人气歌手添噶，咁可以喺呢度咧就做一做个气氛，搞一搞。 真系啊，咁啊唔好净系搞一次，咁啊要有可持续性啦。咁譬如我而家睇深啲嘅报道咧，譬如中环街市咧都联同政府啊，同埋其他嘅唔同嘅同乡会啦，咁样包括有青岛同乡会啦。咁你就知道关之后嗰两个字都系关饮嘢事啦。咁有个国际啤酒嘉年华，咁喺呢个中秋啦，同埋国庆咧呢个双节期间举办。 又系十月份又系一个啤酒节嘅大日子嚟嘅噃。 系啊，咁啊睇下到时点样为。 慰到香港市民或者香港旅客啦，特别系带嚟一啲欢乐啦。 讲开中秋，大家都会系赏月嘅时候嚟噶嘛，即系夜晚会出街啦。既然夜晚会出街嘅话，会唔会大家啲商场又可以延长下嗰个营业时间？因为而家实在大家太习惯咗，系以前好耐冇食市，咁而家都可以早啲翻屋企啦。咁会唔会可以迟啲？譬如话啲家餐厅啦，或者系商场开夜啲嘅话，大家又会唔会真系有兴趣行夜啲、留耐啲、消费得夜啲咧？ 我谂即系嘉明都讲得啱啊。譬如即系踢住呢啲同文化传统节日有关嘅时候咧，个营销策略可以有所改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游事务处宣布，启德邮轮码头今日上午有邮轮停泊，预计旅客落船高峰时间是早上九点半至到十点半。在南非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无论有多少阻力，金砖国家这一支积极稳定向善的力量都将会蓬勃发展。金砖国家将不断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拓展金砖加模式，积极推进扩员进程。习近平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没有清王清霸的基因，亦都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又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安理会强调，在利比亚问题上不要一味外部施压。戴兵在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利比亚问题是政治、历史、民族等多重因素作用结果，外部施压干涉是局势动荡的重要根源。他说，近期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伤亡，中方呼吁利比亚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升级行动，维护好停火局面。戴兵说，中方注意到利比亚石油产量逐步恢复，经济形势有所改善，国际社会要帮助利比亚统筹推进政治和解和促进经济重建等目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45.69， 瑞士法郎 0.88， 加元 1.356， 人民币 7.296，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1,881点，升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3美元，卖出1,900.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吐露港咧有宗交通意外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站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海景山庄啊。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海景山庄。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一段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咁啱啱收到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就啱啱拖走咗，咁交通回复正常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坏车就刚刚拖走了，现在交通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画工 Take 十二 Action， 你俾啲鼓励我，我咪真系画得靓啲咯。 Good Take， 你依呢个贪钱嘅画工真系入型入格啊！ 想知道超军出赛背后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保罗男女中学嘅广播剧《王超军出赛》。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代表我的字当然是个通字啦。不要以为我只是日本通啊，其实我凡凡都通的。由生活育儿去到运动资讯，就连最新科技潮流我都一一提供。不信那就要听着我小白做节目，到时就知道我有几通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一连五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阿飞与阿基》，梁朝伟、张学友、袁咏仪领衔主演，用黑色幽默嘲讽黑道生涯原是梦。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日神君我要做得到是做些什么呢、嗯、就是吃一款甜点、啊。 哇日日都做的、哦。 是吗喂其实呢嘉明都挺喜欢吃甜的。 我是很喜欢吃甜的。 我都很喜 欢的。我都最近有些朋友和家人都跟我说不如你看一下纪录片呢讲下糖对人体的害处。因为实在有些过分。 所以他想你不要吃那么多。 是他想我知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做了些什么 东西。嗯、有没有特别喜欢吃什么蛋糕朱古力 朱古力。 哦、 黑朱古力是我的死穴。 是吗真的 真的。 真的。哦、是的我上次去越南做事的时候买当地的黑朱古力给你、哦。因为我身边没什么人吃朱古力。哦、但它一款是很出名的。哦、又是那些呢你去到河内必买的十款手信那些东西。不要 紧我下次跟你去。 好好好有机会的。是啊很多商务的事往后 会、要去越南做。喂不过反过头呢、嗯、我自己是、冬甩爱好者来的。 竟然 我很喜欢、 啊。我很喜欢的其实呢 Simpson 那个品牌呢。即是 Simpson， 我知道 平时食嗰个咧，旧时咧喺香港有一间嘅， 系 唔知而家又冇咗。 系啊，我记得佢曾经试过有一轮咧回归过去铜锣湾开过一间地铺嘅、啊，但系又系几个月就冇咗啦。 放心啦，执咗啦，唔使担心嘅，系啦、 啊， 担心。我咧记得，但系同阿小白咧行完富士山咧，小白你记唔记得？我一落到去一个车站旁边咧。你记唔记得我跑过？ 我梗系记得啦。 我人生 因为本身时间已经唔多啦。你同我讲，喂喂，冇乜时间，你俾我跑过去买冬甩先。 跟住，因为咧嗰、那个铺头又系香港冇噶嘛。 系。 跟住我就跑过去咧，我一买咗个冬甩咧，我又好开心噶食得。 我都试过又为咗冬甩呢样嘢咧，有朋友去泰国旅行咧，因为呢一间喺机场系有间铺嘅。 系啊。 咁、 啊、 我又叫过人哋，你唔好买嗰啲芒果糯米饭啊。嗰啲斑斓蛋糕嗰啲俾 你買翻士多啤梨味同埋朱古力味咁樣，因為佢有三種味係好適應嘅，有個花生醬味啦，呢、嗯、三種就已經哇太正啦！ 但真係可能係咪因為太耐冇食，或者係冇乜機會食，所以特別好食咧？ 可能係啊，同埋咧冬甩咧，你咬落去咧好食嘅冬甩啦，即係。唔係香港用港式麵包整嗰種喎、 嗯， 即係你可能香港嗰啲麵包鋪都會有冬甩噶嘛， 係啊， 但係嗰啲係唔 全部砂糖嗰啲啊嘛， 你咬落去咧，即係人哋外國嗰啲冬甩咧咬落去咧，有少少軟綿綿，有少少煙韌咁樣噶嘛，嗯、即係個嚼勁有啲唔同嘅咁樣啦。咁、嗯、不過唉，香港真係好難揾啲好食嘅冬甩㗎咁樣，咁啊所以甜嘢 整咯。 唔好下下都系咁啦，唔好下下都系咁啦，唔通啊？你架车坏咗，你学下整，点整啊，大佬？ 人哋专业，人哋叻，系有佢嘅原因嘅。 你问 T 字头嗰间电能车厂啦、啊，你嗰啲师傅都唔识整噶，佢都系成嚿，佢成个 parts 同你换噶，成个引擎同你换噶。 老板话俾你知，你冇学位咩？唔紧要啊，你嚟有技能咪得咯。 唔紧要，唔学唔紧要吓，飞多啲啦。 唔系唔想学，学都未必晓噶嘛。 或者系有一啲特别嘅技术冇话到俾我哋知嘅，就算我哋放喺屋企都未必做得到嗰种味道。 你咧，你又中意食咩甜嘢啊？ 我中意啊，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好多甜嘢，但系唯独是咧。我唔係好中意食糖嘅、 嗯， 我好中意食朱古力，我好中意食蛋糕，我好中意食餅乾，甜嘢都好中意。但係唯獨是硬嘅糖，我係麻麻地。係、 哦、 啦，但係如果夾糖嗰只砂糖，汽水味嗰只，我好中意啦， 即係嚼啲嚼口啊， 係啦，有啲 黏黏韌 韌嘅感覺。但係今日餅咧就唔食得啦，食咩咧？山楂餅。 哦，都得 中藥，系啦，因為山楂餅可以開胃啊。食、 嗯、 完之後可能再食翻多啲粥 ，Terry 話嘅，食多啲粥。 咁啊，估計今日嘅命題都係想大家生活入邊多一點甜啦。 係 啦，特別係嚟到今日禮拜三啦，係嘛？ 禮 拜三成日都話，誒、哎、嚟到一個禮拜中間咧，又仲有要工作多兩日先有假期喎，咁、樣真係需要一啲動力嘅。咁如果你覺得啊，今日食黑朱古力係幫到你手，你食黑朱古力、 嗯。 如果你覺得食個冬甩也滿糖漿嗰啲係幫到你手，你食個冬甩，或者你食你嗰個山楂餅又得，或者食其他食碗中式糖水都好啊，你食碗湯圓都 OK 啊，係咪先？咁如果鼓勵到你咧，不妨咧都可以試一試嘅。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早晨，早晨，蔡 Sir。 早晨。 Hey, 我哋每一次咧揾嚟唔同嘅专家，都一定要辣到呢一个话题，因为一讲到呢样嘢咧，各位家长就即刻冬兴耳朵噶啦，就系讲下专注力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原来咧专注力嘅训练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好多唔同嘅提升啦。咁啊，今集咧又请教下蔡 Sir 啦，专注力同你经常都提及到嘅感觉统合又有啲咩嘅关系嘅咧？ 咁咧，其实专注力咧真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嚟噶。我哋咧接触家长咧，我谂喺我个经验上边啦，其实咧比较多家长去提问咧，就系同专注力有关嘅课题。 嗯， 系啦，亦都系咧，可能咧家长会好担心小朋友专注力嘅情况啦。咁因为咧，其实家长唔知道专注力系点样，系咩回事？佢哋往往咧去谂咧，就系小朋友坐定定做一样嘢，越耐就越好噶啦，佢就越好嘅专注噶啦。咁我哋又会咧去同家长去倾翻嘅时候咧，啊，其实可能有少少唔系咁睇噶，因为同兴趣有关噶嘛，咁样。咁当我讲兴趣咧，家长就会好同意啦。啊，系，佢可能画画画好耐都得啊，睇电视睇好耐都得， 打机打好耐都得， 打机打好耐都得。咁咧呢啲情况咧，都会咧，哇，其实咦，咁佢专注力又好似冇嘢喎。咁但系咧，当然啦，咁我亦都要同家长讲翻，其实专注力咧真系一个好得意嘅课题啦。咁，因为咧，我哋做唔同嘅事情咧，所需要嘅专注力咧，都有唔同嘅能力。能量嘅需要，咁所以咧，我哋要睇翻小朋友咧，我哋其实咧，教家长咧就透过感觉统合系其中一种方法，呢种手法，其中一个手法咧，可以咧尝试咧，可唔可以帮小朋友预备好佢哋个人嘅能量，然之后去做咧做功课啊，睇书啊，呢啲咧比较咧相对可能对小朋友嚟讲咧系比较沉闷嘅一件事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谂翻啦，因为感觉统合咧有唔同嘅感官啦，咁其实咧之前嘅唔同嘅集数都有提及过咧，唔同感官原来有唔同嘅功能啊，唔同嘅感官咧对小朋友嗰个情绪咧有唔同嘅辅助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同家长分享翻，其实有啲咩活动咧可以同小朋友去玩，有啲咩活动咧可以减少啲同小朋友去玩咁样咯，系，啊，譬如我举个例子啊，譬如之前你都有提过嘅，可能小朋友咧好中意跳跳扎啊，跑嚟跑去啊，咁你叫佢坐低去。做一啲咧相对比较沉闷啲嘅事情咧，佢个人未 ready 啊，即系未预备好啊个能量，因为佢能量过多啊嘛。咁，我哋咧就会咧话啊，其实咧我哋留意翻小朋友，我哋分析啦。其实小朋友点解佢会咁多能量咧？咁样会唔会真系比较少喐动啦？第二样嘢，咁我哋都会睇翻感官啊嘛，即系留意翻小朋友，其实平时日常生活接触啲感官嘅刺激咧。会唔会嗰啲刺激系相对地俾小朋友嚟讲咧，系会带来好大嘅反应嘅咧？例子系啲咩咧？譬如头先讲过嘅打机啊，或者小朋友而家未必兴打机嘅，佢，哋可能睇一啲嘅上网 YouTube 啊，睇唔同嘅片段啊，嗰，啲片段咧好犀利嘅小朋友自己识得点样开个电话啦，揿边个掣啦， 知道父母啲 password 啦， 系啦，冇错。咁而咧播片里边咧，其实咧呢个咧。播呢啲嘅 YouTube 嘅片咧，其實咧呢個視覺嘅刺激係好豐富，係呢種視覺刺激好豐富，豐富到咧我哋大腦會覺得好正、好舒服， 大人都係啦， 享受 係啊， 冇錯，呢種係一種喺大腦裏邊嚟講咧係一種獎勵喎，一種嘅獎勵嘅機制。咁，我哋就會諗翻咧，小朋友長期去睇開呢啲咁嘅刺激啦，咁佢就會諗翻平時其他事情上面咧。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刺激奖励嘅机制咧，佢先至能够咧摆到专注落去做呢件事情啦。如果唔系咧，佢可能会真系所谓嘅沉闷啦。咁，所以咧，我通常咧都会同家长讲，咁当然咧，过去呢几年可能好多小朋友嘅学习或者小朋友嘅日常生活嘅习惯，都系会睇一啲嘅屏幕。系咪啊？咁呢个咧系成为咗过往呢几年咧，佢哋咧小朋友接触最主要嘅感觉嘅刺激来源。咁所以咧，而家咧我都会同好多家长讲咧，系需要留意翻个时间嘅控制，尽量越少越好啦。即系头先讲嘅例子，因为小朋友平时已经好兴奋啦，佢已经好多能量啦，即系话咧佢平时日常生活我哋要调减一下一啲嘅感觉嘅刺激，譬如视觉呢样一种，第二种咧系味觉。味觉嘅意思系咩咧？譬如可能家长都知嘅，其实甜嘅嘢，甜嘅，因为同头先其实啲头先话睇屏幕睇视觉刺激好丰富嘅视觉刺激一样嘅，就系嗰种咧甜带来嘅开心 係呢種嘅享受，呢、種獎勵嘅機制。咁呢一種嘅感覺咧，其實都會令到小朋友咧嗰個能量係飆升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嘅感覺嘅刺激嘅書，我哋會分析完之後啦，話翻俾家長聽，其實可能呢啲地方咧需要調減，咁以至到咧佢哋咧平時日常生活咧接觸翻少啲呢啲，會令到佢感覺刺激得。反應好大嘅嘅刺激，咁所以咧呢一個第一個方法啦，咁第二樣嘢就會提議翻啦。其實家長可以平時做啲咩嘢咧，令到小朋友咧去降翻低自己個能量值，坐翻埋去咧。咁例如啦，就係可能咧有啲用力啦，譬如上一集提及過嘅本體感覺。用力咁可能咧，其實好簡單噶，幫媽媽可能喺屋企裏面執拾下啲玩具啊， 做下家務啊， 係啊，做家務啊，家長聽到呢啲就好開心啦。咁咧呢個咧，其實因為過程裏面咧有好多肌肉用力嘅感覺咧出現咧，令到小朋友咧可以咧慢慢咧去揮發咗啲能量啊，用咗啲能量佢啦咁樣。咁另外當然由上一集講過啦，本體感覺令到我哋咧本身都可以情緒舒緩啦，令到我哋重整翻我哋嘅感覺刺激啦。咁所以做完呢啲咧，可以翻埋位去做。功課咁當然做功課咧，嗰個位或者睇書呢啲比較相對悶，小朋友覺得相對悶嘅活動咧，嗰個時間上邊家長都要考慮啦。即係有時家長會覺得半個鐘頭坐喺度咧。就應該好好啦，但係講緊嘅佢嘅小朋友可能係三歲，咁呢個咧 難過登天， 係啊，好大嘅挑戰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睇翻小朋友嗰個嘅時間咧，建議翻家長咧，譬如頭先做完咁多嘅活動，我哋都要諗翻啊，可能。做到咁上下，要俾一個休息嘅時間小朋友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種感覺統合嘅方法啦，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可唔可以令到佢可以即係整理好自己嘅情緒，整理好自己嘅能量，然之後去到做功課咧，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 好好嘅提醒，我即刻諗到咧，即係我哋自己做大人都好啦，我哋有時可能做一啲好辛苦嘅 project， 或者喺翻工嘅時候翻到好沉悶，都會篤下手機啦，都會上下網睇下第啲嘢啦，咁都係小朋友嘅感覺嚟嘅，咁佢哋都會需要一個 break 嘅，佢哋需要有休息嘅時間，同埋咧，哇！我諗頭先嗰個畫面好開心啊，嗬！又請小朋友做家務，幫手做完家務之後就即刻去做功課，哇！不得了啊，好圓滿啊呢件事。 咁我覺得咧，頭先嗰樣咧，我都頭先諗起一個片段咧，呢個咁美好嘅片段咧，如果加個家長同小朋友嘅擁抱喺當中幾好咧，即係令到佢咧做功課呢件事咧，或者讀書呢件事，或者小朋友唔係好想做嘅，但可能有時候家長諗獎勵嘅方法，用擁抱咧，令到佢哋感覺到開心咧，佢哋會對於呢件事嗰個反感咧就會減少啦。 好啊，今晚即刻試下啦噃。 了解我，了解香港電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告诉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些些。 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守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因素。 熟睡，从此不再有怨水，无奈又喝醉，尽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苦。 我哋都知道钻石山呢个地方系唔会真系有钻石噶，就算有，都系因为开咗金铺，你今日先至会见到，哇！原来嗰个位置有钻石嘅。既然冇钻石，点解钻石山又会叫做钻石山呢？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石山英文叫做 Diamond Hill， 从来都没有生产过钻石，之所以会叫做钻石山，原来讲法有两个的， 据讲以前钻石山地区是一个石矿场，由于很多人在矿场里面不断钻刮开采一些石矿的动作，成日都是钻嘛，咁所以咧就会钻石山啊，钻石原来系一个动作，系一个动词嚟嘅，而并非咧就解作嗰种嘅钻石 diamond， 唔系嗰只嚟嘅。咁但系当时进行咗好多英文翻译嘅官员啦，就以为钻石所指嘅咧系名词，咁所以连英文咧都转咗做 diamond hill 咯。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呢个石矿场入边开采嘅矿石系有关嘅。咁有传呢度嘅矿石同钻石一样，都系闪闪发光，所以都因为呢一个嘅石头而命名嘅。咁至于有关讲法真定系假，到底边个先系啱，亦都无从考究啦。 Vicky 帮我哋睇睇天气。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天气都系比较炎热，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噶。 愉快感觉。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表现咧麻麻地啊，道指要跌17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反而有得升8点啦，大家都聚焦呢、这个央行年会啦，系啊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鲍威尔嘅讲话到底会系点啦，谂下美国嗰方面加唔加息啦，港股 ADR 咧要跌啊吓，跌145点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嘅期指咧低水130点。咁啊，有机会琴日港股升嘅，今日都一开始就蒸发翻咧，定还是咧一众嘅科技股继续努力发力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傅一中 Angus。 晨光之友咧，好开心啊！因为我找到一个咧老师级啊。点解咁讲呢？因为佢系本地敲击乐演奏家傅一中 Angus 傅常，你好。 你好啊 ，Vicky 早晨啊，各位。 点解会话系老师级呢？因为我咧就掹车边啊，学过手铃，系、啦，手铃都系敲击乐嘅其中一种嚟噶嘛，系咪啊？ 都算系噶，手铃其实算系敲击乐啦。咁、但系佢又算系敲击乐，又唔算，佢又零零舍舍又分开咗系手铃噶。咁、因为佢系独立个体咗嘅，咁因为手铃冇摆喺任何其他嘅音乐乐种啊，或者系其他乐器一起去发生嗰件事嘅，咁所以佢变咗手铃咧，就经常成为咗一个手铃乐队咁样。咁、所以佢会用自己净系手铃去做一啲合奏咯。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接触敲击乐系几时咧？ 我接触敲击乐，如果你谂翻起我接触敲击乐，其实我好迟好迟嘅。如果以一般玩 classical music 嘅朋友啊，乐手都好啦，佢通常一般你哋嗰只认知都系，佢哋会好早5岁6岁，好细个就开始学乐器啦。咁我都有学嘅，咁但系因为家境贫困嘅关系啦，我细个极其量小学5、6年班嘅时候，先至系用好平嘅价钱咁开始学钢琴。其他嘅乐器对我嚟讲系遥不可及嘅嘢嚟嘅，学唔到嘅。好中意音乐，但系我冇机会学其他乐器。直至到去到我高中啦，我哋叫高中嘅时候，我系一啲其他嘅 choir 嗰啲合唱团啊。咁我当时喺嗰啲合唱团度玩嘅时候咧，我认识咗专业嘅 musician 嗰啲乐团、管弦乐团嗰啲乐手咁我先认识到嗰位朋友，佢系打敲击乐嘅，佢就俾我知道做乜嘢系敲击乐啦。 咁记唔记得第一次接触敲击乐嘅时候，你个感觉系点样噶？ 就两个字咯，唔识咯。 因为佢里面太多嘢啦，你会见到佢就咁摆喺度都咁多种唔同乐器啦，咁每件又唔同打法、唔同位置、唔同声音，嗯、你对佢系好陌生，但系会好有趣。其实我从来冇谂过会学嘅，因为同我好远嗰件事。同埋你会睇到佢哋打嘅时候咧，佢哋嘅手点样可以咁快嘅咧？两只手，咁呢个都系我初初觉得嘅嘢咯。由细到大训练嘅，技巧好高，好快喎，两只手点样控制咧？咁呢个系我第一个最觉得敲击乐有趣嘅地方系，哇，点样两只手可以做到咁快咧？ 咁有啲乜嘢吸引到你呢？到最后真系要学敲击乐啦，咁样咧？ 如果要讲我点解最后会学敲击乐呢条路咧，其实真系好似个天安排你咁样嘅。 嗯， 因为我自己头先都讲啦，我细个家境贫困啦，咁我净系可以学钢琴，亦都唔系学到话识得飞咁样。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中意音乐咯。我除咗音乐，就其他嘢我就麻麻噶啦，唔会特别有兴趣噶啦。咁对于我嚟讲，其实系音乐就得噶啦。 嗯， 即系话我弹钢琴我又得啦，俾我作曲我都愿意去学噶咁。咁總之就係關音樂事，我就有興趣噶啦。咁所以喺機緣巧合裏面，咪就係遇到我嗰位叫做啟蒙老師。其實當時佢真係喺我樂團度打敲擊樂。咁我認識咗佢之後，佢有一個機緣嘅時候，佢就話俾我知：喂，不如學敲擊樂啦。咁你學咗就可以考去讀專業噶啦。咁樣咁我又把心一橫，好喎、啊。不過我得咩咁？有好神奇嘅一件事就係某學院嘅 audition， 即係收生嘅前一個月。係。咁我就跟嗰位老師上咗一堂。 一堂咋？ 一堂咁，因为嗰位老师嘅专业系中国敲击乐嘅，咁所以我跟佢学嘅中国敲击乐，即系有啲中国鼓啊，咁唔止嘅，都有琴嘅。你唔好以为中乐就净系中国鼓咁样，中乐咧其实都会用到好多西乐，包括打木琴嗰啲嘅。咁我跟佢学，咁我咪就学咗一啲基本知识啊，基本功啊。跟住學一首打鼓嘅歌，同學一首打琴嘅歌。咁然後我喺一個月裏面，我就分段就去練習咗幾次。咁然後就誤打誤撞咁就考入去某某學院度就讀呢個中國敲擊樂啦。 嗯，咁所以点解开头会选择咗中国嘅敲击乐就系咁嘅原因啦。嗱，啱啱其实傅 Sir 你都有讲过，就系只要系音乐你都会中意嘅。咁音乐带到俾你啲乜嘢呢？ 音乐系一个好神奇嘅事嚟嘅。大家千祈唔好觉得敲击乐并拎白冷同音乐唔系好接近。咁但系敲击乐其实佢虽然冇旋律啫，但佢嘅 rhythm 里面其实系暗藏好多语言喺入边嘅。所以其实打敲击乐同其他乐器一样，佢都可以有旋律，只不过嗰个旋律大家唔认识嗰样嘢系点样发生嘅啫。所以敲击乐同其他玩乐器都一样啦。当你玩到一个音乐出嚟之后，你会觉得好神奇，同埋你会好有成功感嘅成就感。 咁其实演奏敲击乐咧，系咪都好需要团队精神噶？ 咁咧，敲击乐其实就有分两边嘅。 嗯。 真係一黑一白兩邊。首先敲擊樂有好多係可以係自娛，一個人自己玩都可以好有趣嘅，咁就成就咗好多一啲 solo artist。 但係佢亦都另一個身份就係可以喺樂團成為一個 part of the music。 咁譬如一個管弦樂團，咁佢裡面會有敲擊樂手，有少量啦。一個管弦樂團小則都40-50人啦，大則就成百人咁樣啦。咁但係佢可以係裡面嘅1-6位嘅敲擊樂手，佔數好少，但係重唔重要咧都好重要嘅。這個係敲擊樂喺呢個音樂上面展現嘅一個畫面啦。咁第三種敲擊樂合奏，咁敲擊樂合奏就可以由兩個人嘅合奏，遠至10-20個人嘅大嘅敲擊樂樂隊合奏啦。咁呢啲就一定係講嘅合作啦。其實頭先我講嘅管弦樂團裏面都係一樣嘅，一定係合作嚟嘅。咁你冇得可以自把自為嘅。咁同埋你要將個 music， 將自己嘅音樂同其他人要個心要連咗埋一齊，先至會成就到一個好嘅音樂嘅。 嗯，所以團隊精神真係唔可以缺少呢一樣嘢，係咪啊？ 係啊，唔可以叫團隊精神添。 係， 直頭你要將呢件事係升華嘅，升到去 變成一體， 好好高級嘅 level 先至會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 music 嘅合作精神。 咁、其實我知道傅 Sir 都有做指揮家，咁其實指揮家就係所有人望住你。其實你自己做指揮家呢個崗位嘅時候，又大唔大壓力嘅咧？你享唔享受嘅咧？ 我自己經歷上面我就覺得唔大壓力嘅。其實做所有每一件事，你嘅 preparation 做得好，你自己本質上面你嘅認知、你嘅 knowledge 係足以 support 你做嗰件事嘅話，其實係冇嘢需要 nervous 嘅。只要你 prepare 個 preparing 做得好，咁你就有充足嘅空間去俾你做得好嗰件事，所以唔會緊張。我會緊張就係、是、當我譬如我喺某啲演出嘅時候，彩排嘅時間不足，我或者有其他嘅條件上面嘅限制咗我，令到嗰件事不受我控制嘅時候咧。 我就會有緊張的情況出現。講翻指揮啦，咁指揮其實企喺一班人面前，最重要嘅係你點樣去 control 你成個節奏、成個氣氛。所以做指揮其實唔係淨係話我音樂好唔好，我指揮指得叻唔叻？指揮指得叻唔叻當然重要嘅，因為其他嘅樂手其實係睇住你嘅指揮嘅感覺去進行緊嘅音樂個流程嘅。咁但係喺裏面成個過程裏面，唔係淨係話指揮指得好，咁佢哋玩出嚟就得。咁你成個過程，大家一個合作關係就自然要有彩排嘅氣氛啦。 嗯， 你同大家嘅關係上面係點樣啦？咁個過程裏面啊，能唔能夠令到大家 relax， 定抑或下下都你就係唯我獨尊？我是神，我指着手，你那个我手会整个人震晒的指着他的话、 你要听我讲的， 那又不得的了、这样你只会反效果的。所以指挥在一个排练过程或者演出的过程里面，你都是一个怎样令到大家成功的一个控制住整件事的发生。 嗯，咁我知道你嘅演出经验都好多啦，有冇话曾经有一啲经历系好深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喺我自己本地嘅敲击乐嘅团体啦，咁我系负责呢个乐团，掌管住所有节目啦。早十年前我就做咗好多场音乐会嘅 for 呢个乐团，咁里面有两场音乐会咧，我真系觉得好难忘嘅，就系、当时我系喺好耐以前已经脑里面设计咗某啲音乐会，我想有一场咁样，一场咁样，咁大致上我有四五场音乐会系。脑里面谂咗一不同嘅系列，有唔同嘅主题，同埋本地啦，香港本地冇人做过嘅嘢嘅。咁 so far 喺十年前嗰两场音乐会咧，我都好成功地完成咗嗰两场音乐会嘅。咁点样叫难忘？就系、我觉得起码喺当时嗰一刻嚟讲，喺本地香港呢个界别里面咧，系冇人做过咁样嘅规模一个敲击乐音乐会嘅。 可唔可以讲少少分享一下嗰阵时系点样？ 首先有两场音乐会啦，咁其中一场就系我会摆咗好多元素落去嘅，因为我哋本身自己乐团同埋我自己本人咧，都系虽然我系中国敲击乐出身啦，咁但系我亦都副修西洋敲击乐啦，而当时同我合作嘅 partner 同我哋好多嘅成员咧，都系一样兼顾咗西乐啦，咁所以我哋西乐中乐都有玩啦。咁嗰场音乐会亦都系保持住我哋嘅一贯作风，就系、中西都有玩嘅。咁所以里面会有又有非洲鼓，又有新派作品。即現代新派作品、電子音樂合埋一齊嘅啦，咁啊有傳統嘅中國音樂羅羅叉叉嘅音樂，又有西洋敲擊樂一啲比較近代嘅作品，仲有我哋自己創作啊或者自己改編作品。而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呢場音樂會係將佢變成一個叫做 theatrical， 即係劇場化嘅一個音樂會啊。因為喺本地以我所知係未有人將敲擊樂完全地劇場化咗嘅。咩叫劇場化咗咧？就係我哋係唔會再用一啲有音板有回音嘅音乐呵啦， 框住 系啦，唔会用一啲木板去一啲 acoustic 声嘅音乐会，我哋唔做，我将佢全部变晒一啲 masking 围晒，系黑掹掹嘅个剧场。咁当然啦，声音就会好差咧，因为冇晒反弹噶嘛。咁所以里面咧仲有好多 technical 技术上面嘅嘢啦，就系我哋要置好多嘅收音嘅系统啊，同埋扩音嘅系统。咁即系话我哋喺 audio 上面会设备咗好多嘢，先至可以成就到嗰件事啦。咁而敲击乐本身就好麻烦嘅，每一只歌咧都可以重新砌嗰啲乐器，乐器又多到不得了，几十件乐器夹一只歌可能都十几廿件乐器咁，你净系砌佢出嚟都要花好多时间。咁所以敲击乐嘅音乐会咧，同其他乐器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我哋设计一场音乐会嘅时候要谂好多好多嘢，唔系话我想玩呢首歌咁样砌埋就成一个音乐会。如果唔系，中间你就会发现会碰钉嘅，就系每一首歌之间。你要有五分鐘轉場，咁觀眾咪瞓覺咯。 係因為你好多樂器， 冇可能喎。係啊， 有排轉啊個景。 係啊係啊，咁你有咁多首歌，又有啲樂器一定係 duplicate 咗噶嘛？除非你就係每一首歌我都有曬一樣樂器嘅，咁樣冇乜可能。真係太多啦，好昂貴嗰件事會變得。咁所以我哋諗設計歌，諗下乜嘢，又要同我哋自己用嘅樂器咧，要做到好精算、好精細，再加上嘅就係、除咗音響之外啦，就係、燈光。點解要成個劇場黑掹掹啊？遮晒布遮晒成，最重要嘅就系为埋个灯光。咁灯光加音响做出嚟嘅嘢就系所谓叫 theatrical 嘅音乐会啦。咁呢样嘢系当时我所知完整地咁样做嘅，系冇人做过嘅。 震撼到观众咯，令到观众有意想不到嘅感觉咯。我相信系咪啊？ 我相信一定系，因为都系前所未有发生过嘅事。 好啊。咁今日咧就多谢傅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下个星期咧我就会继续邀请傅 Sir 啦。我知道因为佢系透过音乐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嘅。咁我下个星期再邀请傅 Sir 嚟同我哋大家倾偈啦， 拜拜。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 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大家有没有听过方形踏步运动呢？原来这项运动就发源于日本，是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发展成为今日游戏形式的运动。它可以就帮助大家提升平衡力，训练思考和促进身心健康。这项运动要有培训和导师资格的人才可以提供服务。由于玩法简单容易明白，方形踏步运动已经譬如在日本、韩国、巴西、香港、澳门等等的地区就广受大家欢迎，也都适合于不同年龄的人士需要。这个运动就利用一张由方格组成的运动地毡，按照特定的步伐进行。现时已经研发出就超过200种的不同踏步方式。方形踏步运动的指导员就会按照学员的能力和协调步伐的难度，学员也会透过记忆步伐和作短时间的单脚站立，以锻炼双脚的肌肉，增加关节的敏感度，提升平衡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研究也证明方形踏步运动有助于帮助大家减低跌倒的风险，可以帮助大家短期和长期的记忆成效也都相当显著。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等我咧追踪翻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7:35有咩睇啊？ 今晚7:35送俾大家有形式人大政协，咁啊一齐认识下咧，我哋香港里边嘅啲人大同埋政协委员啊。咁啊，今集咧首先同大家咧，请嚟嘅嘉宾咧就叫邵家辉，邵家辉咧系全国政协委员嚟嘅，咁啊佢咧系新任呢个全国政协委员啦，佢会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感受。另外啦，佢首次提交嘅提案系啲乜嘢内容咧，佢亦都会喺个节目上面透露一下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嚟咧。 新嘅政協委員杜家驅，佢亦都會講下咧，佢即係新任呢個政協委員有啲乜嘢理想咁話。咁大家今晚7:35一齊認識下我哋嘅人大同埋政協啊！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同埋都應該係要認識多啲嘅，咁就記得要睇一睇認識人大政協啦。咁去到8:00嘅醫生與你，咁今次係講啲乜嘢疾病咧？ 咁今次同大家睇下咧。肾衰竭啊，咁啊好多好多男士、哎、女士都要关心嘅。咁啊，俾翻啲数字大家，原来咧每10位嘅成年人当中咧，就有一个咧患有某程度上嘅慢性肾病咁话喎。 哇，好好多喎、啊，其实个比例 系啊，其实都几惊吓噶。咁啊，如果咧处理唔恰当嘅话咧，就会有机会造成呢个肾衰竭噶啦。咁啊，肾衰竭之后要点咧？就要洗肾。同埋洗血去延续我哋嘅寿命咁话嘅，咁啊，究竟咧点样引致肾衰竭嘅咧？饮食上面咧，或者系过咸啊，会唔会对肾脏真系造成负担咧？即系社会好多呢啲迷思噶嘛。咁 啊， 另外啦，即系肾衰竭有啲乜嘢病征咧？万一真系唔好彩患咗肾衰竭，有啲乜嘢治疗嘅方法咧？嗰啲患者嘅生活质素又系点嘅咧？咁啊？想知道多啲嘅话呢，今晚医生与你呢就请你一位专家同大家呢分享一啲护肾嘅小贴士，同埋拆解一下呢、這个肾病嘅种种迷思咁话。咁啊关心自己嘅肾呢，咁啊8:00睇下呢个医生与你啊。 一路成日都讲啦，预防胜于治疗啊嘛。剛才听到嗰个百分比、哇10个人入面有一个都几惊啊其实。咁所以呢，如果大家真係关心自己个肾啦，咁关心返自己嘅身体健康嘅时候，就记得留意返8:00嘅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啦，美丽有害啊，点解有害啊？ 咁啊，呢一个系纪录片嚟嘅，咁啊，其实讲乜嘢嘅咧？就系讲下咧，原来啊，我哋日常生活里边，特别系女士咧，用嗰啲好多嘅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头发用品啊，其实可能咧都有害嘅。咁啊，点解有害咧？即系话说，原来即系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喺北美地区咧，嗰啲化妆品同埋护肤品嘅制造商咧。原来是从来都不用证明他那些产品的成分是不是安全的。 啊、我还以为他们成日都说自己有什么证书那些，原来不用的。 原来他在北美是不用的。当中呢、哦、连很多年原来爽身粉都可能有害的。 啊、 爽身化妆品护肤品是成年女士才用、啊、即有些男士都用、啊、但爽身粉是连 BB 都会用的。是的，所以挺害怕的。节目呢就会跟大家看看呢，即是当中咧嗰啲沐浴露啊、剃须膏啊、香体剂啊、化妆品啊等等啦、啊、究竟佢哋暗藏咗几多有毒物质？咁啊，过度使用呢一啲有害产品咧，会引起啲乜嘢疾病？咁啊，当中佢哋啲制造商啦，又有冇对消费者负起种种嘅责任？嗱，我唔知道大家由而家瞓醒到而家咧，用过几多种呢啲咁嘅产品啦？咁但系当中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安全可靠嘅咧？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纪录片《美丽有害》啊！ 咁啊，呢个美丽有害，当然大家会知道啦。喂，有啲乜嘢咧系需要啊？好咁样保护自己啊，身体系自己嘅，要好好爱惜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南非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大船将乘风破浪，前续前行。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致辞，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质素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他又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无论有多少阻力，金砖国家这一支积极 稳定、向善的力量都将会蓬勃发展。内地有民众近日在网上表示，他的中科院博士朋友被骗到缅甸至今一年，每日被强迫工作18个小时，同时被严密监控。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侨务处在回应内地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使馆高度重视中科院博士张某被困缅甸庙瓦底的案件，已经同山东省警方和当事人家属取得联系，将当事人有关信息通报缅甸、泰国相关政府部门，目前正是推动缅泰警方全力开展调查解救工作。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峡谷有缆车发生故障，六个小朋友和两个成人被困半空十几个钟之后全部获救。事发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由于峡谷地区交通不便，有150人选择搭缆车翻学。当地时间昨日上午7点左右，八个被困人士正是搭缆车去学校，但是其中一条支撑缆绳突然断裂，令到整个车厢悬挂在距离地面274米的高空。当局出动军方直升机救出其中两个小朋友之后，由于开始天黑，直升机不能够飞行，其余被困人士其后由高空滑索等专家救出并且带到安全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6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54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8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0.8升个八，安达体育83.4是升5.75，友邦保险68.6升3.5，阿里巴巴86.7跌6.5，盈富基金18.3跌2仙，快手61.7跌8毫，新澳能源79.2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45.67，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1939点，升82点。港金报1775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美元，卖出190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喺祖尧村。跟进翻，较早前喺坚尼地道近住万茂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来回方向全线重开，一带都系较为多车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船只机件故障影响，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系有渡轮服务将会改由巴士营运，当中系有珀丽湾至中环喺早上10点钟嘅班次，同埋中环至珀丽湾喺早上10点半嘅班次都系会改由巴士营运，大家要留意翻。 另外，东隧将会在星期日27号早上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翠屏南村。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慢车，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车龙喺福亨村；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向尖沙咀，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音乐永远都能够跨越不同国界。乐队组合告五人今次联同日本的藤冈电一起推出全新合作版本歌曲，用2022年度金曲好不容易将它变成日语版本《晴天》，夏天诺希将一种无办法开口的眷恋化成祝福，然后好不容易亦都雨过天晴。作曲告五人云安，填词藤冈电，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ハレノヒ晴天》。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告五人 featuring 藤冈电《晴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触发严重的山泥倾泻，所以我们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就是我嘉明最中意嘅环节嚟嘅，因为可以同我哋嘅听众有互动啦。啊，寻晚出自一个活动嘅时候咧，都认识咗一位嘅朋友啊，佢嘅妈妈 Ada 咧，都系我哋晨光嘅忠实听众嚟嘅。早晨啊 ，Ada。 早晨 ，Ada。 我 电 话旁边咧， 我哋真系有挥手噶， 系咪真系有 hi 噶？系啊，电话旁边就是另外一位嘅听众。 系啊，就系卢女士啊，卢女士你好。 卢女士 ，Hello。 系。 早晨，卢女士。 大家好。 早晨啊，好精神、啊。 有啲乜嘢开心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呢就主要想讲个孙，佢呢本来就上个礼拜开学，即係佢第一次返学啦，咁我就想话即係祝福下佢啦，即係新嘅学习啊，即係人生之中。 喂几多岁呀孙仔？係 囉。 两岁半。 依班 N 班系咪呀？ 系啊系啊。 我、 啊啊 哦、N 班喎，佢又得意啊。 紧唔紧张呀佢？ 我唔知佢紧唔紧张啊，因为但系佢都开心嘅，我谂因为佢都几精神咁系啦，系啊，都咁去翻学啦咁。 系，咁佢嘅爹哋妈咪紧唔紧张啊？ 啊，咁佢哋而家系紧张啦，正常嘅。 最紧张咧就系、是、当小朋友自己去到一个新嘅学习环境，挂住爸爸妈妈嘅时候点算咧？就好似上嗰啲咩分离班， 系啊， 有呢一啲班咁样。 通常 上过下噶啦，嗰啲 系嘛？ 之前上过下嗰啲分离班啦，所谓 哦系咯。 有冇喊啊？知唔知啊？ 有喊。 正常都会喊，但通常咧小朋友喊咧，爹哋妈咪都会喊埋一份。 系， 咁佢哋又冇咁紧要嘅，佢放学就唔喊啦，翻学喊一喊咁啦，都算好噶啦。 放学梗系唔喊啦，都翻屋企咯。 同埋通常 咧，有啲小朋友有喊噶，走都喊噶。 哦，系啊。 妈妈爸爸嗰阵时，佢嗰个唔知系咪开心嘅喊咧，走得啦咁样。 开心嘅。 我又听我啲幼稚园老师咧，佢哋有讲过咧，通常啲小朋友咧第一次翻学校嗰一个星期到啦，甚至乎有。有啲可能嚴重啲嘅，兩個禮拜到啦，翻學咧日日都係喊住翻去嘅，但通常咧離開咗爹哋媽咪視線範圍咧，最多十分鐘佢就已經好開心喺度玩。 哎呀，我都聽過呢個講法啊，其實小朋友啲攻略真係好犀利嘅，大人唔好咁容易中計啊。 因為其實佢適應到嘅， 係啊， 只不過係嗰一刻有啲啊難捨咁樣。係 咯，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阿孫叫做咩名？講唔講得啊？ 講得，我個孫叫做邱奕禮。 系奕礼， 阿礼 系啊，叻仔啊，翻学啊，系、祝你顺顺利利吓。 系多谢晒阿嘉明，我好中意你噶，所以咧系啊，听到你把声好精神噶个人。 多谢你啊，卢女士，大家咁话啦，你都好精神啊。 系啊系啊，咁咧、各位咧就俾心机努力咯，你哋啊，我 之前 听你电台听咗几十年噶啦，又系真系。 我听电台都听咗几十年啦，同你一样啊。 系啊，阿小白咧又系好似。即系听到佢把声咧，就系又系有正能量啊嘛！ 哎呀，咁啊好啦， 真系系啊， 有小白有阳光啊，你知唔知啊？ 正啊 ，is low 新嘅 slogan， 下次嗰阵 trailer 可以用。 除此之外，系咪仲有啲嘢想点唱噶？ 哦，系啊，少少咧，阿侄孙咧呢个月26号生日啊，佢7岁吓，升二年班，咁又祝佢身体健康啦，又系学业进步嗰啲咁啊啦。咁咧就仲有个朋友咧，佢就啱啱琴日旧历生日，咁咧就又系祝佢哋身体健康啦，都系呢啲最普通，但系又难做。 朋友点称呼你都起码讲一句啊！如果唔系， 我朋友佢叫平仔啊， 平仔 吓， 即系平哥，我哋嗌平哥， 系啊，女士嚟嘅、 哦，平姐。 系，但系佢个名字我哋叫开叫平仔嘅，咁样、所以就系啦，咁又系祝佢哋祝佢身体健康啦吓，即系个个开开心心啦，即系唱歌都唱得大声啲啊咁吓。 咦，你哋唱开歌噶，唱加班嚟噶你哋？ 我哋唱嗰啲普通老人嗰啲粤曲班嗰啲咯， 系咪又系自知出碟嗰啲嚟噶？ 啊冇咁叻，但系即系普通平时开下心，即系同两个朋友对唱嗰啲啊， 有冇表演啊？ 帮嗰啲系啦系啦嗰啲咯， 咁啊正啦， 系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好， 多谢你啊， 你哋都系啦，系啦，个个 加油啦。 好啊，咁啊继续黐住神光第一线咯。 好啊，日日都听啊。 好，多谢晒，拜拜， 拜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啊，同大家讲下一个可能大家都已经系家常便饭嘅菜式。 系，讲个卦先，肉饼 都系类似嘅家常 便饭， 系啦，就系鸡饭。 哦， 多唔多食啊？你哋屋企？ 我个女嘅挚爱啊， 有啲咁嘅事。 系我大女嘅挚爱，油鸡饭系佢嘅挚爱。 哦， 系啊。佢成日 唔到小朋友中意食油鸡， 真系估唔到。即系通常啲 因为野味啊， 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 会唔会咧？我都有发现咧，有啲小朋友中意食油鸡呢啲嘅，原因系因为佢哋平时食嘅嘢味道唔系太浓，所以当佢哋一食到啲豉油咧，其实 系 好野味嘅。 嗰啲系啦，瑞士汁鸡翼捞饭嗰啲咧，就可以食几碗噶啦。 啦。 系啊，不过食亲浓味嘢咧，屋企就一定会喺度话：，哇，啲嘢好浓味嘅，咁快就俾佢哋食，好似唔系咁好， 系就好似中坏咗佢哋嘅味觉咁样。 系啦，咁今日呢一个嘅鸡饭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咁知道大家都工作忙噶啦，咁如果又要一家人咧，有啲快啲嘅烹调方法嘅话咧，就可以准备一个。电饭煲 系 啦，只系一个电饭煲就搞掂啦， 咁简单 系啊，非常之简单。咁啊，做法咧就先准备你嘅米啦，咁啊米洗干净咗就放喺个电饭煲入边先啦。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就要放些少嘅盐咧喺个米上边噶，咁啊亦都要放一啲嘅麻油啦，因为你想香啊嘛。咁香嘅时候就加麻油咧，系我自己几中意嘅。跟住都要加豉油啦。嗱，豉油嘅份量咧，我就觉得开头就唔使加太多嘅，因为豉油咧好衰噶，你加多咗咧冇得回收嘅。你落少咗咧，可以追加， 又系 冇错啦。咁所以你开头嘅时候咧，先加少份量嘅豉油。咁大家口味不一样，所以你睇下你自己诶个人喜好啦吓。好啦，落埋豉油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少少嘅如果有啲朋友中意加啲酒去垫一垫嗰啲米，其实都得嘅。咁、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就喺呢个时候可以加水啦。加水就好似平时煲饭嗰个份量咁样。咁、你落满咗个份量之后，譬如你煲两杯米嘅，你咪加去到二字咁样咯。其实就咁简单嘅啫。好啦，咁你个鸡肉咧，咁啊点处理咧？咁你可以买嗰啲冰鲜嘅都得嘅，唔一定买新鲜嘅。冰鲜嘅，咁你可以就先处理咗佢啦，溶咗雪啦，咁然后咧就备用。咁你可以先，有啲朋友中意腌一腌嘅，譬如落少少胡椒腌一腌佢，十几二十分钟，跟住先至咧就放落个电饭煲入边。因为跟住个步骤真系就系咁简单，因为个电饭煲入边已经有层水喺度噶啦嘛，你就将嗰啲鸡肉咧就放喺嗰个嘅电饭煲入边，系啦，直接放喺上面得噶啦， 浸住佢就得噶啦， 浸住佢，然后我喺呢个时候除咗浸住啲雞之外咧，仲會加啲葱，系、啦，加啲大葱喺入边，咁啊切碎佢嘅，咁啊放喺上面啦。咁我中意食葱呢啲咧，就加好大扎葱喺上面嘅。好啦，咁然后你望到个样嘅时候咧，都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一阵间咧，煮完出嚟之后咧就会好靓啦，因为好多个葱啦嘛。好啦，咁你就揿个掣落，嗒一声，记得揿掣。有啲朋友咧整完之后，哎呀，搞掂啦，夜晚等食饭。 六个钟头翻嚟，咦？点解仲系水嘅？ 点解仲系三 鸡？系咧，点解啲？水好似少咗好多咧，原來啲米又吸曬，但係冇煮到。哎呀，咁啊真係， 嗰個係 B B 班嚟嘅， 咁啊比較火啦。咁所以咧就記住要撳掣。咁撳完掣之後咧，咁啊等佢跳啦。跳完之後你就一打開嘅時候，你就發現，哇，都聞到好香嘅呢個有雞啦、有米啦，同埋有葱混合咗嘅雞飯嘅味。咁你先可以喺個電飯煲入邊咧，就先撈佢嘅，撈佢一大餐，然後咧就可以按照住頭先嗰個豉油嗰個份量啦。咁你中意多啲嘅話，你就可以再自己追加啦。咁、但系豉油咧，其实都几推介大家可以喺坊间上面揾到啲唔同品牌嘅啲叫做煮得系煲仔饭豉油嘅， 系、接近甜豉油嗰种， 冇错啦，接近甜豉油嘅，咁、你就会同之前嗰一种嘅豉油咧，就产生一种特别嘅效果，而且食落去嘅时候咧。可以氹自己，我真係好似煲仔飯喎、係啦，等我喺面頭又揾多隻鹹蛋先， 滑雞飯 係啦，咁你就可以令到你自己呢一個嘅雞飯咧，就變得更加多色彩啦。咁、大家如果今日夜晚唔知食咩餸嘅，不妨試一試呢個咧，就係餸飯合一嘅雞飯啦。 我的享樂時代。 小白咧就教大家好简单嘅煮饭方法啦，但有时真系一嚟冇咁嘅技巧，二嚟冇咁嘅天分，三嚟冇咁嘅时间， 咁点算啊？ 都可能哎呀，求其六个即食面就算啦。哦，即当然有小朋友之后就冇咁过分啦。 系，不过小朋友就好中意食即食面。 系啦，你肯俾佢食嘅话咧，佢一定基本上都会食嘅。 冇错。 咁、但系啲即食面啊、杯面类嘅东西咧，实在系太受欢迎啊！除咗个销量劲之外，你都变成咗一种嘅文化。咁、所以咧，当你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都有可能会去。嗰啲博物館咧就係用呢一啲即食面啊、杯面做主題嘅，譬如話最出名嘅日本公司啦，咁我哋都可能有好多香港人去過嘅。當年咧，想當年啊，嘉明都曾經去過打過卡嘅，即係成埲牆都係即食面啊。另外咁又成埲牆都係杯面啊，七彩顏色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佢全部咧將佢變成一種藝術品嘅裝置咁樣去到呈現出嚟咧。 佢哋已經好叻啦，因為佢哋知道咧多色彩嘅嘢咧就一定吸引到小朋友嘅眼睛，小朋友開心咧，爸爸媽媽就放心。 系啦，咁所以咧，当佢将佢过去出过嘅咁多种味道、咁多种唔同嘅颜色，甚至乎系一啲期间限定版本、特别版嘅，都摆埋上墙度，变成一个艺术装置咧，真系唔打卡唔得。咁、所以去过呢啲博物馆咧，都会可能有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嘅。咁但系最近近年咧，呢啲博物馆咧都嚟埋香港。 哦，系、哦。 近排咧，嘉明喺尖沙咀出没嘅时候咧，都经常见到一代代嘅小朋友咧，就会攞住呢一啲即系隔空啊、吹胀咗嘅玻璃袋啊，或者系啲胶袋类嘅东西咧，装住佢哋自己设计。DIY 过嘅一啲杯面咧，就成为佢哋嘅战利品，就哇好开心咁样，就同住爹哋妈咪一齐行啦咁。跟住后屘发觉咧，咦，其实呢件事系源自边度嘅咧？就系、是、源自翻喺广东道嘅某个商场啦。咁原来入边咧就系开咗有呢一个嘅即食面嘅博物馆，之余咧又有呢一个杯面嘅博物馆，系、有啲可以玩嘅东西嘅。 系啦， 咁变咗可以玩嘅元素咧，就变咗系唔净止系打卡咁简单啦，你可以自己制作自己嘅专属杯面。 呢个非常之特别，因为咧咁啱我又有喺嗰度出没过、所以又可以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呢个享乐时代啦。 好啊， 咁我就先分享，譬如一杯杯嗰个啦。咁佢咧其实入边，我初头谂住报名嘅时候就谂住啊，我系咪可以自己系咁滗咧？因为佢嗰啲譬如蛋啊，嗰啲料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少啊，我嫌佢唔够多啊。 其实我好中意食嗰啲蛋噶。 系啦，咁我就谂住如果入去报名嘅时候咧，哇，仲唔到我自己整嘅时候，我一大羹滗落去，嚿面我都要 cut 一半啊。 二分一嘅面 系啦， 全杯都系蛋， 冇错啦。好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佢最主要咧都系会俾个杯你啦，咁然后佢就已经同你讲咗，你可以杯上面咧就画好多自己喜欢嘅图案，或者写自己中意嘅字句咁样，咁啊当然要写翻日期啦，即系放自己留念啦。咁我自己个杯同屋企人嗰啲就好唔同，因为我画画差，我就不如写晒嗰啲祝福语，咁啊身体健康啊、发财啊呢啲咪写晒落去啦。 你当挥春咁写， 冇错啦。 或者放天灯嗰啲， 我就当挥春咁写。咁但系去到旧面都已经佢会帮我哋加入去嘅，咁我哋但我哋有少少步骤咧，就喺个工场外边咁就可以譬如搞嗰啲咧，佢就有啲隔住埲墙都可以俾你控制得到嘅。咁、另外嗰啲头先所讲嘅材料咧，就 系 由佢哋啲工作人员帮你滗翻入去嘅。咁你就好似咧食车仔面咁样啦、我要咩味啦，同埋我要边几个餸，跟住你就俾张纸仔佢，佢就帮你滗落去咁样。所以我就、我个梦想幻灭咗啊！ 你应该同你应该可以同佢讲三款餸都要。蛋啊嘛，应该 系啊，咪就我自己填嘅时候，三款餸变晒蛋，但我觉得寡得滞嘛，同埋我都我佢咁样填，我都觉得佢每次份量都唔会多啦。 咁又系，因为我咧嗰阵时咧去日本咧都有试过玩过一次嘅，我系整晒俾我屋企人咧，我一家五口咯，我整晒俾屋企人，但系攞翻嚟香港就好麻烦啦，因为你唔可以摆夹啦，因为你惊佢爆嘛，嗰个波波嗰个胶袋，咁跟住之后咧就一抽二两咁样拎翻嚟啦， 五袋面咁攞翻嚟。 眯住要孭翻嚟啦，咁我觉得几开心嘅呢件事。 呢啲叫咩？孝心 系啊， 有屋企人嘅心嘅女仔系可爱， 真系不一样。 嗱咁啊，如果假设真系大家都想去嘅，又可以去香港整下。如果唔系咧，喺屋企。煮翻碗面俾屋企人 哦，都得， 都唔一定系要滑嘅。 佢除咗杯嗰个之外咧，佢仲有啲一包包，即系嗰啲现成嗰啲即食面都有得玩噶喎，系嘛？ 系啊，因为我见过咧，因为其实两个嘅展区咧都系几近嘅，咁、但系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佢会多啲游戏嘅元素咯。佢会有一个小侦探嘅一个元素加咗落去嘅，咁、就变咗咧小朋友喺玩嘅过程咧就要去寻宝啦，你去揾啲线索啦，你要帮呢一个小侦探咧离开呢个迷宫啦咁样，咁你就要揾唔同嘅地方会俾啲。提示你下一个展区要揾啲咩嘢咁，其实小朋友对于寻找嘅过程都系觉得好开心嘅，佢哋觉得新奇啦，未去过呢个地方啦，咁同埋咧有一个游戏嘅元素加咗入去嘅时候咧，整个嘅体验佢哋会觉得啊，好似好关我事咁啊，佢靠我噶，冇我嘅帮手佢走唔出去噶啦，咁样咁小朋友就变咗系都几开心嘅一个事， 表英雄啊吓呢、這个 啊 几好啊吓，咁佢另外嗰个咧佢话即食面嗰个其实我都有玩嘅，咁啊嗰个玩法咧就同个杯嗰个咧就不一样啦，因为佢真系落手落脚咧你要猜面。粉啦，咁你要放喺啲机嗰度搞啊，搞啲面出嚟啊，咁同埋又要磅重，跟住拎佢油炸，同埋都可以咧，最开心就可以喺嗰个面上、那个包装上面咧写翻自己或者画翻自己嘅公仔嘅，咁啊就话到呢个都系属于你自己专属嘅自己设计嘅，咁我就觉得呢个喺个制作上咧自己参与度会多啲啦。 系嘅，其实睇住小朋友做自己嘅制作咧，无论系唔系喺出边街都好啦，定系自己屋企 DIY， 你都系一种嘅亲子享乐嘅时间嚟嘅。